早晨啊，朝早嘅6:08，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扭开心机，当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陪哎呀，对唔住啊，俗亲，陪住各位听众咧。喺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大家见面啦吓。2024年1月29日，咁啊，见到农历方面咧就12月19啊。咁啊，早上嘅时候，希望大家都唔好似我咁啦吓，俗亲咁就唔好啦。朝头早嘅时间，讲句早晨先。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经常都会希望身边有一啲超级英雄可以帮到我哋解决问题又好，或者真系帮我哋顶晒所有嘢。咁啊，固然之系正啦。咁但系你有冇心谂，我哋点样可以做到一个超级英雄？我哋亦都可以成为人哋心入边嘅英雄噶。其实好简单嘅啫，唔理你有几真诚都好啦。当你遇到怀疑你嘅人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应该要更加去到表明自己嘅真诚。呢样嘢原来已经唔系个个都做得到噶啦。又或者系无论你系喺自己嘅范畴几咁专业都好。但当你去到一啲咧就系唔明白嘅空域、唔明白嘅空间，甚至工作范畴嘅时候，你已经变成咗一张嘅白纸。要记住咧，我哋要虚心去到学习。唔理你有几单纯都好，遇到复杂嘅事情，我哋好容易亦都会用好多唔同嘅心计去到解决呢啲嘅问题。如果我哋能够经常保持住自己嘅初心嘅话，咁我哋每一个人无论任何时候都好容易。自己系变成其他人心目当中嘅超级英雄噶啦，所以要做成一个超级英雄，系在乎你自己点样去选择。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呼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如万能合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似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镜中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是一抹是同像，亦有妄想，常担一边养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增长。正常，不折不扣，不死的 理想，在责心骄阳，继续去唱，终于被风雷满天翱翔，力量超强，今天都可以看到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创我另一张。 这首作品来自布兹伦《飞鸟盒》。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另外，预计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嗱，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以及潮湿。日间天色明朗，而家室外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87%。早晨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继续咧都系14度的早上，你哋好啊吓！咁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胡小白陪住你哋。香港咧将会喺4月22日的世界地球日开始啦，咁啊实施首阶段的管制即弃餐具。同埋咧就其他塑胶嘅产品，咁包括咧就禁止食肆提供或者销售九类嘅即弃塑胶餐具嘅噃，咁亦都咧就禁止酒店提供咧就一啲譬如系梳洗用品啊，日常用嘅譬如棉花棒、荧光棒，又或者系雨伞嘅袋啊，甚至乎等等嘅塑胶用品，亦都咧将会禁止销售噶啦。咁啊喺特定嘅情况底下咧，话到可以豁免嘅噃。咁但系我哋要了解一个特定嘅情况咧，仍然需要啲时间同埋智慧啊吓。咁啊，有好多人咧都对呢一个嘅叫做实施之后咧就有疑问啦。好啦，咁啊，亦都咧就譬如包括啊，系咪禁止商户提供譬如珍珠奶茶嘅透明胶杯啊等等呢啲啦吓。啊，当我重申啊，餐厅外卖仍然可以用咧就系胶嘅容器嘅，咁但系禁止提供咧就系即弃嘅餐具。市民咧可以自行带胶袋，即系譬如你落雨咁样嚟紧春天啦，咁啊都会落雨噶啦，多雨水，咁你可以自己攞个袋咁样装住你把遮，咁啊唔违法噶吓 ，OK 噶。咁啊，酒店亦都可以喺收费嘅情况底下咧，就提供一啲譬如塑胶嘅梳洗用品啊。旅客当然咧欢迎嘅咧就系咩啊，可以自己带，即系自己准备啊最好啦。其实见到政府亦都准备咗好多，譬如系图片啊，啲图片咧咁啊，亦都好清楚咧，就讲到明咧，有嘅大嘥鬼都喺度噶，一齐帮下手，咁啊叫做管制即弃塑胶问与答，咁啊政府嘅网站上面咧都会见到嘅，咁啊当中亦都见到一啲嘅话到嗱叫做绿色嘅字啦，有啲红色嘅字咧就等大家咧就可以更加清楚明白，例如咧。其中一条问题就问到啊，会否禁止餐厅使用外卖饮品，例如珍珠奶茶嘅透明胶杯、胶盖、嗰啲盖啊，又或者系热汤，又或者例如譬如有云吞嘢咁点算咧？餐饮外卖嘅即弃塑胶容器又点咧？咁样咁佢哋即系见到政府官方网站都话到不会咁样，咁话到餐厅仍然可以向外卖顾客咧就提供。一个嘅胶杯啦、胶碗啦、胶饭盒啦，同埋胶盖等等，但系不能够提供胶叉、胶刀、胶匙羹，亦都唔能够提供咧，就系所有发泡胶制成嘅胶杯、胶碗、胶饭盒。咁即系以后咧，譬如我哋惯咗食叉烧饭嗰个发泡胶咧，嗰个应该唔得啦。 啊好多一問一答嘅，咁例如有啲人就問啦，啊，即係政府自問自答嘅，就問到咧，管制實施之後，市民可否自備膠袋裝呢一把遮咧？咁樣啊，法例不規管市民，市民可以咧就自備膠袋，就係裝呢一個嘅雨傘咁講。所以好多咧都寫得幾清楚啊，咁例如其中有一個你都問到啊，點啊為何禁止所有發泡膠餐具？是否禁止運輸及包裝用發泡膠咁樣？即係譬如你運貨咁，有好多都係發泡膠嚟噶嘛。咁啊，亦都答到咧，就係發泡膠非常之輕嘅，容易破碎並且流入海洋，咁啊導致海洋生物咧就唔食啊，唔小心食咗窒息或者中毒噶。咁對於環境同埋海洋生態咧嘅影響特別嚴重。咁事實上，內地同埋澳門早已經禁止使用發泡膠嘅餐具噶啦。咁所以咧，運輸及包裝用發泡膠並非法例管制嘅產品咁講。仲有好多噶，咁大家咧都可以上去咧就了解多啲。咁當然啦，晨光又好，或者其他傳媒咧都會好努力啊，將呢啲嘅大家心入邊諗嘅咧，或者唔知道嘅，盡量咧多啲解釋俾大家聽嘅。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啊、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哦哦哦哦哦、我带你走闯祸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只待只合一样挂、哦哦哦哦哦、没有走但是有死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海。如此疯狂，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哦，游客玻璃遮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 一首作品是洪家豪黑玻璃制作这首歌 MV 的时候犀利了，他就有棍波车牌，去到日本拍摄的时候就可以揸住自己的 dream car， 所以都非常之犀利。黑玻璃就好像揸住个车不断风驰电掣合法安全地驾驶之余，也可以享受到这么靓的风景。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出面继续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我见到一个研究啊，呢、這个研究咧听上嚟嘅香港人都应该会开心啦。原因系啲咩咧？关于智商嘅。呢、这个智商咧，咁就系嚟自呢一个嘅环球智商统计啊，咁啊佢哋亦都咧就系设咗一啲嘅问题啦，咁啊网上面不断咧就去到喺唔同嘅国家嗰度啦，同埋地区啦，做好多唔同嘅有关于咧就智力方面嘅研究噶。嗱，IQ test 咁当然就唔可以话完全咧就信晒啦，不过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当系参考，或者系望下佢呢个研究底下出到嘅分数系点样啦。咁啊，见到佢嗰个排名咧，总共系可以去到109位嘅。咁啊，根据佢哋呢一个嘅环球 IQ test 嘅研究报告啦，就话到第109位咧，就喺边一度咧？咁啊，分数咧就系呢一个 IQ 嘅分数啦。咁佢哋就声称系56分。咁啊，位于呢个赤道基内亚。好啦，咁如果你话我哋熟悉少少嘅，或者我哋淨係讲头50名嘅位置啊，例如第50位呢，我哋会见到呢就係阿根廷啦，咁话到佢哋呢有90分㗎喎、哦。90分嘅成绩呢都唔错㗎，咁 IQ 呢亦都係当然啦，有高有低。咁佢每一日呢亦都会声称呢就过数千人，接近10000人呢去到呢就係做呢一个嘅研究嘅。但如果你话阿根廷嘅，咁当然有啲譬如非常之聪明嘅人，对美斯咁讲啦，阿根廷球王咁梗系叻啦。无论喺足球智慧上面各方面咧，都系独具慧眼嘅。好啦，咁同我哋自己正能量卫星有咩关系咧？我睇翻呢个研究，原来冠军嘅咧，暂时啊吓，双冠军嚟嘅。咁啊，根据翻呢一个嘅排行榜啊，咁啊智商就系108嘅，咁啊冠军分别两个嘅地方，分别咧就系新加坡同埋香港。好啦，咁啊，即系我哋最醒啦。咁当然系我亦都系喜欢见到呢一个结果嘅。另外咧就见到，譬如排行第3、4嘅咧就有韩国啊，仲有咧就系譬如第5咧有日本，中国咧就排第6嘅104分，啊瑞士102，荷兰咧都系102嘅。咁至于澳门咧就系101嘅噃。咁啊，至于加拿大或者系德国方面咧就100啦，加拿大都系101分嘅。咁啊，英国咧就排第16位。第16位咁啊，佔據住嗰個位置咧，咁啊，亦都喺分數係100分嘅，咁啊，當係參考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既然擺咗我哋去第一位啦，咁啊，我亦都係咁講，我都接受嘅。咁但係我哋唔係用我哋嘅智慧去到做啲唔好嘅嘢嘅，唔係去偷嘢嘅，偷嘢咧就留翻唱歌嘅時候先偷啦，就偷你嘅心啦。 如果你要问我他的身份，怎么答你？如今怎么解答也合你憎？曾经对你十倍认真，说一般洁白的声音，今天竟变坏人，人人痛恨。自愿将黑洞亲手挖深，我做不穿一好女生，有心而变心，但徒恋爱罪行，密切地防范，惊你会犯禁。忠心的我竟和谁亲近，更有罪恶感，只因这羞耻的勇敢。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亦到蒙混，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控制不易，也许彼此能否准许你也犯错一次？如何谴责命运？没有别人用。 谁愿知？自问极度蒙混，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特别难受，假使你做了这些事，不敢再探讨承诺的定义，只因背着你犯错一次，很清楚知道这个结果谁自私，事后未被原谅都逼不得已，残忍的讲你知，诚恳之中也有今次。 这首歌来许靖雯《偷东西的女孩》，外面就比刚才上升了一度，15度的气温。听听新闻稿报先，转头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6: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屯门九个月大女婴怀疑被虐案，女婴正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仍然危殆。屯门仁爱堂一名社区保姆被捕，仁爱堂回复查询时表示，警方正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又话会尽力配合。对女婴家人表示深切慰问，祝愿她尽快康复。劳工及福利局表示高度关注，现阶段不宜过早揣测。社署表示已经要求仁爱堂提交报告，并联络有关家庭提供适切协助。署方表示计划今年第四季起，将统一及加强为社区保姆提供的训练内容，以确保服务质素。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寻日上昼指导了新研发的火箭331型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对试射结果表示极大的满意。报道指两枚巡航导弹在东海上空飞行约124分钟，并且命中岛屿目标。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影响，亦与地区局势毫无相关。金正恩说，因应当前形势和将来存在的威胁，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保卫海上主权，重申海军核武装化是迫切的时代任务，国家核战略武装力量建设的核心要求。金正恩当日亦视察了核潜艇建造工作，商讨有关核动力潜艇和其他新型舰船建造工作问题，明确指出相关部门要完成的首前要完成的当前任务和国家对策方案，并就执行途径作出了重要结论。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和中国官员星期二将会在北京就打击芬太尼流入美国等问题举行首次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三藩市会晤时，双方同意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开展禁毒工作。美方希望同中国合作打击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并削减有关贸易的融资。美方官员透露，目前中美元首会晤以来，中方已经关闭一间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美方之后在机场缉获相关化学品已经减少。官员又表示，即将举行的会议将由美国司法、国土安全、外交和禁毒官员参与，将重点讨论持续协调以支持具体执法行动。美国总统拜登说，驻扎在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拜登说，美方仍然在搜集和袭击相关的信息，但美方认为袭击是由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 美方将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美国中央司令部之前指袭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25人受伤。有美国官员透露，袭击发生后有至少34名美军人员因可能遭受创伤性脑损伤正接受观察，部分伤者已经撤离。约旦谴责这种恐怖主义袭击，并表示正同美国合作以确保边境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及潮湿，日间天色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CIBS 人人广播， 我究竟应该继续打工，定系试下创业，做啲自己有兴趣嘅生意呢？ 下一站人生转型大学 ，The next station is University of Transformation。 MBTI 入边提到咧，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都有一种充电嘅方法嘅。我哋会简称咧 E 型外向嘅人同埋 I 型内向嘅人。 CIBS 节目《人生转型大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听人讲，这个团队用手机程式做平台，提供出租汽车服务，有私家车就可以加入。 咪住，私家车一定要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才可以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如果没有许可证，就算加入了这些 call 车平台，都是犯法的。首次被定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及监禁3个月，连驾车都会吊销牌照。你咪犯了法都不知道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星期一今日终于咧唔系太冻啦，6:36，不过就要小心留意啦，因为今日系大致多云，亦都有一两阵嘅雨。啱啱我翻到嚟电台门口嘅时候咧，个地下都湿湿地啊，可能喺我翻嚟之前咧都有落过一阵雨，咁所以大家咧记得出门口嘅时候带翻把遮啦。啱啱6:00咧就听到小白嘅声音，而家咧就有 Vicky 在家。小白，早晨，小白。 早晨啊 ，Vicky。早晨，听众。 早晨啊，今日我着少咗衫咧。 系、哦。 系啊，终于咧啲天气咧暖翻少少咧，个人咧都好似诶冇咁丝丝缩缩咁样。今朝起身嘅时候咧都冇咁想赖床啦。咁、赖床之余咧，其实之前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读书一下，应该话我自己都好少赖床噶。 吓、 啊。你多唔多赖床噶？ 我、啊，应该冇啦。 系咪咧？都系一响就起身嘅。 因为住得远啊嘛， 嗯， 越住得远嘅人咧，越早翻学校嘅；越住得近嗰啲，越迟到嘅。 哦， 通常都系咁，你唔觉嘅咩？ 我又唔知、 啊。就系迟到嗰啲同学就系住喺学校隔篱嗰个咯。 都系啊，因为觉得近啊嘛， 啊， 所以就可以瞓多最后一分钟咁样。但系我系嗰啲咧，好易醒。我嘅意思系，即系有啲声音就已经即刻哦。 我要醒啊咁样。 哦， 你会唔会噶？ 我会啊。 系咪你系生咗小朋友之后？ 我本身个人都个警觉性太强啦。 所以我哋可以翻咁早、啊。 因为咧，我住村屋啦。咁啊，新房倒插锁好门窗，由细细个都听。咁你变咗屋企有阵时啲声咧，咁你都好容易会醒嘅，或者可能屋企只狗仔听到声咁就吠啦。咁、你点都会伸个头出嚟望下附近有冇贼啊咁样。 系啦，警觉性好高。 强啊，警觉性强啊，同埋就算唔喺香港住嘅时候咧，个警觉性又好强。即系你唔喺屋企嘛，原来喺屋企都已经咁强啦，出到去嘅时候你又惊呢样惊嗰样。连狗仔都冇帮你开门口嘅时候，咁你梗系警觉性更加强啦。我要做埋只狗嗰个位啊！ 咁你有冇试过好攰？我真系哇，我完全啲闹钟都听唔到，我都试过嘅喺呢啲好攰嘅情况。咁嗰啲时候我就真系听唔到啲闹钟啦。 我冇喎， 真系冇试过啊！ 系啊，只有唔记得 set 闹钟，同埋只有个闹钟冇电。系啊， 哦嗱，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咧好敏感身边一啲嘅声音嘅人嚟嘅，无论系我系咪搬咗出嚟住啦，定系还是未养狗之前咧，我都系嘅。个闹钟一响咧，我就即刻弹起身噶啦。可能我都会俾自己瞓多一分钟或者五分钟，但我好快扎醒 嘅。但系唔好嘅，之前睇嗰啲报告就 系啊，其实咧咁样对个身体都唔好嘅。咁但系都冇办法嘅，因为呢啲自己本身瞓着咗都唔知点样去调节，可能系真系要再做啲瞓啦，又或者喺其他嘅生活上面嘅习惯再要去有啲嘅调整啦。 冥想咯，可能会好啲。 我觉得冥冥下我都会瞓着。 唔知啊，冥想瞓咧，你会俾师傅攞个木棍剥你个头噶， 即系或者剥膊头嗰啲系咪啊？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对于呢一个声音好敏感嘅时候，好容易醒嘅时候，反而咧，我觉得翻我哋朝头早六点系好有好处嘅、哦。所以我又冇特别觉得哦，系需要调节翻，令到自己唔好咁易醒啊。 可能你未做过夜晚节目啫。 我要试下做夜晚节目系咪？ 系咯，试下咯。 唔知道啊，好似轻谈咁样系咪啊？ 系啊。 可能我把声冇咁温柔。 唔会啊！你去到嗰个位咧，我数榜我都唔会咁嘅声啦，系咪？系啊， 即系都系第二 音乐节目咧，又变咗第二个通噶啦。 嗱，点解会讲开就系翻工咧？小白之前喺翻电台之前有冇翻过啲乜嘢工作？ 有 其他工种噶？ 有入过 data 噶嘛？翻过 office 噶嘛？我 使唔使真系着恤衫咁样噶？ 好 hea 嘅啲嗰啲，边使恤衫啊？不过亦都有做过其他。例如做啲機器嘅都有試過，咁嗰啲就唔使著，要著恤衫嘅 制服， 制服嚟嘅，有公司風褸嘅，係啦，咁又做過日本餐咧，係啦， 係咯，咁嗰啲就更加要啦， 要制服啦， 要白雪雪添係嘛？ 嗰件我唔記得嗰件制服係咪白雪雪添， 黑黑掹 掹，總之就係嗰啲壽司袍咯，壽司衫咁樣咯，但係好似唔使戴帽嘅。 哦，系啊， 系啊， 唔系一定要戴嗰顶帽嘅咩？ 边有咁咩啊？咁麻烦啦、啊，即系你高级嗰啲咪有阵时戴咯，有阵时其实有阵时都好 hea 嘅啫， 都唔系嘅，戴咗帽就保障啲咯，啲头发。 而家呢个年代梗系好啲啦。咁你讲紧喂，我做港台都十几廿年啦， 唔好数数字， 我又唔怕嘅，咁咪事实系啊。 O K， 咁数啦， 咁事实嚟噶嘛呢个系咯。 系嗱，点解咧？即系问小白有冇翻过其他唔同嘅工种咧？原来我哋经常咧都会讲白领咁样噶嘛，就系形容一啲咧好似翻 office 要着西装啊，着恤衫嘅人啦。咁原来咧，其实唔单止净系白领嘅，原来有分咗好多唔同颜色嘅领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下啦。嗱，首先啱啱有讲到嘅就系白领啦，咁。其实佢嘅工种系乜嘢呢？就系、是、指唔需要太大体力嘅工作，咁主要咧就系用脑袋嚟到去工作嘅人。咁一般咧就系指喺office 度做嘢啦，喺办公室做嘢嘅人啦。咁多数佢哋翻工咧都系会着西装、白色恤衫而得呢一个名字出嚟嘅。咁跟住之后咧，有第二个颜色嘅领就系、是、蓝领，咁就系指体力劳动工作为主嘅人啦。咁多数咧就系要轮班啦，甚至乎咧就系翻工嘅时候系要穿着制服嘅，即系我哋啱讲可能有制服，又或者而家系风褛咁样。咁所以咧，大多数嗰啲制服咧都系蓝色，所以就会叫做蓝领。 点解会系蓝色呢？ 因为清洁啲咁样。 因为以前呢啲人有一种叫工衣㗎嘛。 係。 係啦，咁工衣呢就喺工场入面出入嘅。即係例如係金工、木工、电工，咁又或者係清洁工，即係总之要做呢啲嘅工作嘅时候呢，佢哋都会着嗰啲工衣嘅。咁着起上嚟嘅时候，因为以前有啲俗语就叫咩夹乸衣咁样啦。 係 啦，着起上嚟好似企鹅咁样。咁嗰件衫係蓝色㗎嘛。 哦， 系 啊，跟住衫蓝色噶，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又咁样就传开去，然之后大家就认住呢啲工种系点样，就容易分啲就系蓝领啦。咁跟住咧，原来有金领噶，嗱，顾名思义啦， 哦， 听个 金 字，含金 锁匙出世嘅， 咁佢又冇话 佢嘅工作就系做二世祖。 唔一定，可能佢好努力奋斗上到去呢个位咧，咁就系咧，顾名思义就系一啲最赚钱啦，或者系有富有象征嘅人，多数嘅工作咧就系 CEO 啊、老板啊等等嘅。咁跟住咧就有银领啦，咁银领咧就系比白领高一级嘅人。咁即係呢再佢会用多啲嘅脑係可以做分析啊决策啊即係好似啲经理啊主管咁样。 精算师囉。 係啦。咁跟住呢到灰领啦原来有灰领㗎喎。灰领呢就係未分类为蓝领又或者白领嘅人。咁而佢哋嘅工种呢就包含咗蓝领同埋白领嘅元素㗎喎。一般呢係有一定嘅执照先可以做得到嘅。咁我哋称呼为灰领俾你估下。灰领可唔可以联想到系有啲咩职业系灰领咧？ 卧底，卧底唔系灰啊！嗱，佢又要行呢、這、样、個， 中间噶嘛， 好又要行呢、這个行嗰样，咁但系佢又需要好有智慧、啊， 系 咪？咁佢翻到去差馆嘅时候，佢要做 office 嘅工作啦。咁但系佢平时可能系一个吸毒嘅人士咁样，佢要混入去社团入边，咁嗰个摆喺度咪蓝领工作啦。咁仲唔係灰 嗱其实佢呢係又话警察都係灰领嘅、啊、但你卧底喎、 啊。我更加 specific 佢勾出嚟佢警察入面其中一个 category 。OK。咁而另外一个公众呢大家一听就会哦去喎佢就係保险经纪啦。 哦、 即系啲保险经理啊咁样嗰啲咧，系啦，咁佢哋多数咧都会着西装噶嘛，咁都好啱喎。有阵时啲西装佢哋多数唔系黑白灰咧，就多数即系呢几只颜色噶啦嘛，系、 嗯、 咪？咁啱啱又有白领啦，系咪、嗯？黑色又好似唔系咁好啦，咁就叫灰领咁样咯， 有冇黑领啊？ 冇黑领嘅。咁、哦、到最后一种咧，就叫做粉领。 喂，我系大埔居民，粉领我隔篱。 佢咧就系粉色嘅粉，咁点解有粉领？你又估唔估到呢粉色嘅、嗯、 做一啲喺台上边嘅表演工作嘅人士啊，算唔算啊？ 唔系 粉色噶嘛，咁啊粉色咗佢哋嘅外观，去到处理工作。 再估下， 再估粉领啊，系咪又唔系嗰啲厨师嗰啲又系属于蓝领噶嘛？如果照你嗰个头先所讲， 系啊，咁你再粉色、啊，你谂下粉色俾人咩感觉？ 骗子系啦。又或者是专系呃人钱嘅粉领， 唔系啊，粉领咧系指 专揾有钱嘅女人钱， 系、啊、护理导向嘅职业啊，一般咧都系以女性粉色、啊，你谂下，系啦、啊，粉色你会谂起粉红色啊，一啲浅油和啲嘅颜色，咁就系咧一啲女性为主嘅劳动力嘅，咁就好似做咩扯啫？ 咁 Anson Low 嘅系粉红色啦， 起唔同噶啦，系 Anson Low 呢啲型噶嘛，咁啊咁讲翻先，粉领就系咧护理啊、秘书啊，甚至系一啲儿童。教育工作者咧就系称呼为粉领嘅，咁大家而家知道多啲嘅时候咧，就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属于咩职业啦。 怎么了？这大雨还没下完，你的心。一直掉落不能留住过往但今天被海里浮现你的影像你的笑还是一模一样遗憾不堪思量故乡月色苍茫听我说这凋零的愿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陪伴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 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我的心里梦里，遗憾不堪思量，古城月色苍茫，听我说这前世的盼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陪伴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天空已经泛黄，只要你在身旁，就是我这一生的渴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让我遗忘掉我爱你的忧伤。 有来自陈奕迅的《空城计》。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 嗱一个靓嘅妆咧，相信一定要有一个底妆啦。但是揀一個啱嘅底妝工具都係非常之重要嘅。而家咧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嘅底妝工具，又美妝蛋，又氣剪粉撲，然後又有掃咁樣。哇！聽到我一頭霧水，都唔知揀邊樣好啊！咁所以就要問下我哋嘅星級化妝師意見啦。早晨啊，東。 早晨。 嗱，我哋咧有三款啦，一個就係美妝蛋，一個咧就係粉撲，另外一款咧就係掃。嗱，呢三款咧， 我加埋手。 啊，哦好，加埋手，究竟我揀邊款好 咧？其實美妝蛋同粉撲，嗱，我先講啦，美妝蛋同一啲濕粉撲啦，濕粉撲都係啲海綿嚟嘅。 係。 咁頭先你話嗰個氣剪粉嘅撲咧，其實佢都係一啲膠咯，可以咁講。如果氣剪粉撲咧，你即係可能見到打開氣剪粉粒上面有個扁身噶嘛，咁其實佢係放翻你將一啲氣剪粉嘅粉底液 apply 喺塊面上面嘅啫。 係。 係啦，但係佢係唔會吸咗你嘅氣剪粉嘅。佢純粹將嗰個產品不斷拍喺我哋塊面上面，咁用拍同印啊嘅方法啦，當然。 係啊係啊。 咁但係如果用美妝蛋或者濕粉撲，即係一嚿嚿嗰啲咧，係海綿嚟噶嘛，佢就會有機會吸咗你啲粉底液嘅。 哦。 係啦，佢就不斷用印壓同埋推拉嘅方法咧，將海綿入邊嘅產品不斷去添加落你塊面度。 嗯。 有啲唔同咯。 咁如果係咁，係人人都會用粉撲啦。如果咁講。 因為有啲人想再薄啲。即係我氣剪粉嘅撲係冇吸收性嘅嘛，即係佢唔會將你個粉底吸咗入去個撲入邊，純粹一個平面嚟嘅啫。 係啊係啊。 咁你不斷拍印，咦？你發覺唔夠啦，你就可以再印翻氣剪粉上面嘅粉底或者粉底液都得，再拍上面咯。 嗯。 唔夠啦，再拍，所以你見到啲人咁拍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相反，美妝蛋係或者喺啲海綿去做粉底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沾染一啲粉底液啦，你先再印上去咯。因為其實個海綿入邊已經吸咗粉底液。 我睇下你要几薄啦个妆。 系啦，咁当然你可以、用海绵都可以做到好薄嘅，只不过佢哋嘅功能性唔同啫。 系。 咁当然你话气垫粉扑都可以做到好厚，冇问题噶。 咁我自己系点咧？我自己咧系我已经冇用美妆蛋啦，我系咧拎我气垫咧，啲气垫好快用晒噶啦嘛，咁个扑仲喺度噶嘛，我就洗咗个扑，然后 keep 住我嚟印我嘅 foundation 咯。 都可以冇问题噶，其实即系个人喜好咯，即系我觉得每样嘅功能性都有好同唔好咯。 嗯， 即係等於話你話啊、個氣剪粉嘅 pot 有咩唔好咧？我自己覺得，因為我自己覺得啫，我覺得好易爛咯佢。 哦，係啊， 好易爛，同埋勾住你嘅手嗰位好容易斷開。 哦，係、 啊。係啦，咁同埋我覺得純粹普通一塊膠咯。 係。 咁不如我用手去做，因為手始終一個好處就有温度，同埋你一啲細微嘅位置、鼻翼啊、眼角啊、唇邊位置你都可以化到。 嚇、啊！但係你唔覺得用手咧會有印嘅咩？ 手指，但多數我推 foundation， 我幫自己咧，我就用手啦。咁當然幫客人化，梗係唔會用手，有衞生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幫自己咧，用手係最我自己最貼服咯，因為知啲邊啲位置我需要多啲遮瑕、多啲粉底液嘅，我就可以推翻個位置。 咁我用手喎、 啊，係啦，咁我 會有痕咩？真係 其實我 professional 嘛，係啦，咁其實我都其他唔同工具都試過嘅。咁手有好處就係手有温度，始終男仔手會熱啲嘅，係有温度會貼服啲，係。咁但係唔好處就係每次都要洗手啦，係 喎係喎， 好處啦，每次都要你點解指甲邊有啲粉底液喺度咁樣咯？ 但係你又慳翻筆錢去買呢一個嘅掃啦， 係啦。 咦唔係喎，講開掃未講掃喎， 未講掃。咁先講好處唔好處啦。咁其實美妝蛋好處咧，我自己覺得啦，其實整濕咗個美妝蛋先，即係佢個蛋會膨脹。even 你出邊嗰啲濕嘅粉撲咧，飲咗水海綿都會發脹噶嘛。 係啊， 咁我問你咧，如果唔沾濕咗個海綿，你搽粉底有咩唔同啊？同沾濕咗 應該冇咁出色噶嘛？ 唔係一樣嘅啫，個顏色一樣。 嚇、啊！咁我真係唔知喎、 啊。因為海綿其實你都頭先 啊冇咁貼。 我覺得技巧性問題啫，只不過佢個妝容望落去有咩唔同咧？ 好似水潤啲咁樣啦。 可以咁講，因為濕咗水會水潤啲啦，因為始終海綿入邊有水分喺度嘛。咁又可以溝埋你嘅粉底，但係其實如果海綿本身功效係咩呢？其實佢吸水嘅嘛，你不斷印壓拖拉咧，塊面嘅水分會俾佢帶走咗，一啲油脂都俾佢帶走埋。咁、但係相反，如果你個海綿入邊係已經有水分，即係填滿咗佢入邊海綿嘅啲，咁你當然要攣翻啲水出嚟啦。 係啊係啊 係。係啦，你再染個粉底咧，其實佢個妝感上面係會滋潤啲、水潤啲嘅。咁我想我提啲學生或者提啲朋友都話啊，你一定要整濕咗個粉撲嚟先用，咁你印上去嘅時候就好啲啦。但係唔好處就係食好多粉底液，係啦、 啊， 因為佢會吸好多粉底液。 哦，我唔怪得知啦，我就係試過太多次，我懶啦，我冇落水啦，我就覺得我特別 乾，因為其實佢水唔會好多，佢唔會揮發帶走你皮膚上嘅油脂同水分嘅嘛，係、你個 pot 本身乾，你不斷去印啊拖嘅時候，其實 你塊面走埋 印咗 水啊， 係啦。 咦，咁如果係咁，其實我嗰個氣墊嗰個粉撲咧，可唔可以都係噴一噴水 咧？因為其實佢我自己覺得啦，因為始終佢個撲唔係海綿嚟嘅，即係氣墊粉，咁佢印壓嘅時候就冇呢個問題。 哦， 咁再講到數據啦，因為其實坊間好多粉底數噶嘛， 係啊， 咁其實我覺得粉底數咧，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咁、如果技巧唔好嘅女士咧，即係化粉底嘅時候，你發覺拖拉嘅時候會有痕嘅。 啊，係。 係啦，但如果好嘅時候，其實個妝可以好貼薄嘅。系啦，因為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類型同埋唔同形狀嘅粉底掃噶嘛，佢哋係一啲人造纖維嚟嘅。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係柱體型嘅粉底掃，咁我自己好中意柱體嘅，因為佢做出嚟嗰個密度同埋嗰個厚度咧，我自己控制得好啲。 係， 同埋佢哋冇咁多痕。 係啦，一般嗰種咧就真係好似我哋文具鋪嗰啲畫筆咁樣嘅。 係啦，掃掃掃咁樣平面嚟嘅。 係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啲咧係真係一個柱體啦，形容係佢嗰個頭咧係一個一蚊銀咁大嘅。係啦，咁係真係全部都係毛毛咁樣，好 soft 嘅。你都係中意用嗰款， 因為始終粉底液咧都會沾染咗喺個掃具入邊、 嗯， 其實佢卡住入邊嘅啫，因為佢唔會吸收，因為佢係纖維嚟噶嘛。你不斷拖拉同埋印壓嘅時候咧，個粉底會帶翻出嚟咯。如果假設我係頭先講話儲體一個一蚊銀嗰、那個，你不斷印壓嘅時候，佢個厚度會增加咗， 係， 咁我就唔使再沾染多啲粉底， 係、 一個塌懶咯，係啦，但好用嘅我覺得。 但你剛才說我痕，我當我即係我真的好想用呢一種掃具，但係又驚有痕，有咩特別技巧呢？ 咁第一技巧就是陰力。 哇！呢啲 你要純粹係將嗰個掃具沾染粉底之後喺皮膚上面拖拉，係啦，好温柔用陰力。咁但係你話做唔到點算呢？咁其實不妨試下，你拖拉完啦，你發覺有痕嘅咧，你可以用翻粉撲去印翻走。或者用手指，但係必須記住啦，你手指或者個粉撲上面沾染少少你嘅粉底液。 哦， 因為如果假設你真的要刮走啲痕嘅時候，你發覺你隻手指係冇粉底液嘅時候咧，你印咧，你會將粉底液印走嘅。 係，你會拎走埋。 係啦，咁所以你就要留意翻呢樣嘢。 哦， 至於我哋幫客人化妝嘅時候，衞生問題咧，多數都用 pot 或者用掃具嘅。 係，如果俾你揀啦、你得一種可以揀啦，你會揀、我你要揀 pot。 好快答咗你啦，係咪？ 係咯。 係啦，我用 pot 咯。 點解啊 ？pot 會， 我以為你揀手啊，因為 唔係咁幫客人化唔會啊嘛。 哦，咁係 咁 係。係 啦，咁我 pot 同埋我會揀美妝蛋嘅一定。 係。 因為美妝蛋佢個密度比普通嘅海綿化妝棉會高啲嘅，即係 I mean 嗰啲濕粉 pot， 所以咁佢哋密度高同埋佢哋嗰個吸水能力好強，咁會令到個粉底佢唔會稀釋咗，但係純粹令到你皮膚表面會有光澤感。因為好多形狀咁，有啲係一個蛋形啊，有啲係方形噶嘛。我自己仲中意用方形或者鵝蛋咯。 因為可以整埋啲微細位啊嘛， 係啦，鼻翼啊、眼角啊，係咯，唇邊呢啲咯， 我都係啊。嗰陣時有一段時間好沉迷，咁覺得好得意咧，買一堆翻屋企啦。咁最後 要洗咯， 要洗。我覺得最煩係要洗啊。 你會點樣洗啊？ 我會落嗰啲專係洗掃嗰啲清潔劑。 好奢侈喎、你！ 清潔劑係啊，好奢侈㗎。 好奢侈啲。 直接擺落塊面度咧， 因為其實我自己用美妝蛋咧，點樣用呢？同你一樣咁用，但係點樣洗呢？就我用稀釋嘅洗頭水，但係最好用咩呢？就用 唔好話俾聽係清潔碗嗰啲啊。 有兩款嘅，咁有啲朋友介紹用勞工簡嘅，因為勞工簡洗得好乾淨嘅。即是五金好買啲勞工簡橙色嗰啲，但係我用稀釋洗頭水咯， 用稀釋洗頭水，或者嗰款好出名嘅沐浴露牌子啦，係啦， 因為清潔性好高嘅， 嗯，我真係好奢侈啊！咩啊？咁你買嗰啲專係洗掃嗰啲都係有好多咩$12啫嘛一支， 但你發覺你個 pot 洗可能冇一半支喎。 係嘅，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有啲奢侈嘅，咁不妨用翻啲居家有嘅產品去做咯。 嗯， 係啦。 咦，但係嗰啲掃咧，或者係氣剪咧，通常嗱氣剪，我估你應該都唔係用得太多次，我諗你用完就抌噶啦，係啦。咁但係掃都會洗噶嘛，你幾耐洗一次噶？ 我會睇幾污糟，多數如果濕嘅產品嘅掃具咧，我會差唔多，不過行化妝啦，我兩至三次我就換一次噶啦，因為我有三 set 掃嘅。 換一次真係咩意思啊？ 我會洗一次咯，要因為濕嘅產品，因為濕嘅產品最容易。 嚇得我以為你已經奢侈要抌一次咯。 唔係唔會，我一次，因為濕嘅掃具係容易滋生細菌嘅， 係 濕嘅。咁我乾嘅一啲粉狀嘅，我可能會換一 set 咯，直情。 嗯， 係啦。但係我覺得自己發自己，我就覺得唔會存在呢個問題啊嘛。我就可能三四個月先洗一次，自己發自己啊。 三四個月我都差唔多。 係啊，差唔多。但係如果即係籠統嚟講，傳統嚟講，其實真係發一次洗一次有啲難。 是啊，做不到的， 做不到，很難的。但是你有濕的產品，記得要洗的次數要多一點。 是， 但這些掃具我就會用真的專洗掃具的洗掃水洗。 嗯，都便宜的，在網上買或清潔劑， 我一粒都是$200而已，洗掃 的。你不可以一粒啊？ 是不是一粒啊？是啊，$200-$300左右，洗掃的專洗。 哦，是啦，真的 OK 的，那些真的洗得很乾淨，是真的不同的，跟你普通用簡易的。 因為有少少酒精入面， 哦， 你聞到有少少酒精的味道。 是我完全找不到。 有少少酒精的。 真的有用的。所以如果大家是省一些 foundation 的。 是啦。 我会建议大家用回氣剪的。 粉泡啦。 是啦，氣剪粉泡好像我这样的。但是真的想貼服一些美妆蛋呢，相信都是大家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天麻烦当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 拜。 早晨啊，朝早嘅7:06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收听紧就系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嚟嘅，咁啊早上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节目入边啦，先同各位听众咧就系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啊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喺度啦，继续啊，咁啊仲有 Vicky 都喺度。 早晨。 早晨，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靓靓嘅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啊， 我依度都有英俊嘅小白同埋靓靓 Vicky 喺度。 多谢。 梗系啦，你以为我特登赞你啊？ 我等你嚟一個 賺翻你， 係啊，嚟一個回馬槍，其實係賺翻我嘅回馬槍。 唔係啊，朝朝早大家賺下賺下，咪開開心心又一天。 啱啱啱啱啱，好緊要啊！咁啊，交通方面開唔開心啊？ 都 OK 嘅，暫時都冇特別嘢啊，都係恆常嘅車龍啦，同埋咧有啲緊急維修，同埋咧有啲緊急維修係開翻嘅。彌敦道啦，由於有依個水管緊急維修啦，較早前嘅啦，咁而家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嘅封路咧就已經係重開啦。咁另外宏泰道啊嘅水管緊急維修都係完成咗噶，咁原本就係宏泰道去常怡道啦，介乎常悦道至到宏遠街一段咧就封咗嘅，咁而家都係啦，兩個緊急維修工程咧今朝早就已經開翻啦。咁另外咧有個爆水管就仲未開翻喺全景圍啦嘅安然街，安然街咧仍然係全線封閉噶，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啦。黃大仙嘅竹園道咧就有水管急收，竹園道上行去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聖母醫院嘅唯一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噶。咁而家雅竹街嘅車啊不能夠右轉去竹園道嘅。咁而路面方面咧都係新界嗰個樽頸位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咧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圍對出嘅就係咁啦。 咁啊，黃大仙嗰個唯一行車線。希望佢快啲搞掂啦！ 系啦，竹園道上行嗰、那個 係咯， 係啊， 話曬 係 唯一啦、 啊。雖然有路走啫，始終咧行開咧近嘅話就係近，唔使兜遠少少嘛。 冇錯啦， 係 啦。咁啊，另外就係屯門嗰個位啦，係啊，咁啊要多少少耐性啦嗰、那個位。係 啦，嗰、那個樽頸位，但係反而好特別喎。平時咧記唔記得啊？我朝朝早咧都講進發翻個樽頸位噶嘛。啊，依排又冇咗喎。 係 係喎，平時朝朝 可能解決咗咯。 解決咗，可能佢路面擴闊咗咯。 係咯， 嗰個小白你真係有時經過咧幫人望。 系啊，擴闊呢個路面工程都好重要，即係正如而家喺沙田近商場一帶嗰個位置咧，火車站對出嗰個位置，其實都仲係一大扎嘅工程嘅，即係行嘅時候就轉下轉下咁樣，即係又要挨左少少，一時咧又變翻嚟挨右少少咁樣。咁呢啲路咧都係睇到佢而家做緊擴闊工程。咁我都期待住佢嗰個工程完嘅時候咧。條路係擴闊咗，係咪即係好多令到大家駕駛人士行車嘅時間又舒服好多咁樣？ 不過我就覺得未必係擴闊工程而令到進發花園咧係暢通，我覺得係路面少好多車。即係而家我報交通都係啦，即係同之前我每日咁樣報所以每日都有得有個對比，係真係少咗，可能係咪真係三隧分流咧、即係可以分流到啲車咧係冇咁擠塞咧？咁事實上真係有嘅，咁同埋可能真係少人揸車啦，咁兩樣加埋咁變咗咪會暢通咯。 係咯，咁啊少咗車嘅話，咁其實大家 環保係咪啊？ 冇錯啦， 個個都用公共交通工具啊。 係啊，冇錯。咁除非你份工即係冇辦法，你用私家車代步嘅話，咁如果唔係都盡量選擇翻即係公共交通工具會理想。 除了份工有些人不是嘛，揸開車一定要揸車噶嘛，唔需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嘛，兩樣都有咯。 兩樣都有， 總之就路面少啲塞車，大家開心啲。 咁梗係啦， 冇錯。 如果你一個城市成日塞車嘅話，啲遊客嚟到都猛啊。 所以去到好似去到泰國咧，某啲時段哇，真係塞到飛起嘅。 係啊， 所以真係搞唔掂啊，係咪啊？ 係啊，所以多數咧，係啊，因為去到嗰邊因為試過啦，真係。 即係曼谷嗰啲位嘛。 係啊，曼谷嗰啲位。 你又會好想試下搭下嗰啲嗰啲好似叫咩车话？突然之间唔记得咗， 嘟 嘟系啊，嘟嘟车咁样啦。但系就永远你一想试下搭嘅时候，你就起码如果度咧塞个零两个钟都得嘅，都可以有。 塞咁耐噶，所以佢哋嗰啲都有啲轻轨噶嘛。佢我记得曼谷嗰度 系 啦，咁都的而且确舒缓咗。你睇譬如澳门咁样啦，咁佢起咗呢个轻轨之后，其实都可以好方便啊，即系唔需要喺净系喺个路面嗰度塞车。咁多咗架空嘅一啲嘅路轨之后咧，可以即系舒缓到个交通，即系大大帮咗手啊！而家 系啊，因为你知啦，澳门咁多间酒店，因为我来往都会成日去啊嘛，真系好塞车噶。你真系预时间，尤其是翻去嗰阵时，如果你搭船嘅话，仲更加唔可以迟到先。你搭你话搭嘅巴士都冇问题啊，所以都系比较危险啲。咁啊，越多好似头先你咁讲，越多铁路越可以舒缓到路面嘅交通啦。不过都要麻烦啲叻嘅人啦，谂多啲嘢俾我哋啲市民啦，系咪啊？ 系啊， 我哋真系好快佢哋 智者啊！ 系啊，真系要 多啲智者 啊！系你讲得啱啊，几叻啊，小白识得用嘅形容词，智者唔系用叻嘅人咁简单。 系啊， 有墨水就有墨水啊， 系啊， 干咗啦，玻璃墨水干咗噶啦， 加翻啲水咯， 嗰啲 透气佢啊。 今朝早都有啲开心嘢嘅，就系咧嗱，巴士咧好多人都会搭噶啦，咁就系你知道啦，平时你话限时限刻同埋好短时间嘅话就唔系咁好啦。咁但系咧呢条 A 嘅 A42 线啊，就系咧好消息就系话咧加多一个叫做港珠澳大桥站。因為而家可能好多人咧會經呢個港珠澳大橋咧往返內地啊、澳門同香港，咁咧就會加咗呢一個 這個站啦，同埋會延長服務時間啦。咁呢條巴士線咧，原本就係來往呢個沙田黃泥頭公共運輸處，至到呢一個機場嘅地面運輸中心嘅。好啦，問下你小白，沙田黃泥頭公共運輸交匯處喺邊啊？ 係咪喺小瀝園附近啊？ 冇錯啦，係啦，過曬威爾斯啦，城門河附近啦，小瀝園路近住帝寶城附近。 係。 所以咧，都原來嗰度咧都好多巴士站喺度開出㗎。咁就係沙田黃泥頭公共運輸交匯處咧，至到機場嘅地面運輸中心。咁佢就會本身咧就係經呢個水泉澳啦、沙田圍、新田圍、顯田啦，跟住會行翻青沙公路、青魚幹線啦，咁就去翻呢個港珠澳大橋啦，同埋機場嘅。 咁 服務時間係點啊？星期一至日同公眾假期，佢就唔係淨係一至五啊，星期日啦，公眾假期咁樣。 因為個 A 車嘛， 係 A 車通常嗰個服務時間咧會再緊密啲嘅， 係、嗯，但而家更加緊密咯。因為之前咧就係得好少，就得下晝五點。啊，唔係上晝，係上晝五點七至到兩點一咧，就係沙田黃泥涌黃泥頭好難讀啊，黃泥頭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嘅。之前就係五點七至到兩點零一分啦，而家唔係啦，就係由五點七延長到夜晚嘅九點七。 嗯、 都有幾長嘅時間，咁、就係由延長到五點七至到九點七啦，就由沙田黃泥頭開出嘅。好啦，機場開出嘅咧就會由朝頭早十點，哇，到夜晚嘅十二點鐘。 哇！ 沙田即係機場開去沙田嘅，咁佢就係半個鐘頭啦，同埋一個鐘頭一班嘅，大家都要把握時間啦。因為你走咗班車，要等成個鐘咧，都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咁、但係起碼佢延長咗咁多嘅服務時間，大家搭得開心啦。 係啊， 我再講一次啊，就係沙田黃泥頭開去機場嘅，就會延長到朝頭早嘅五點七啦，至到九點七夜晚。好啦，由機場開去沙田嘅咧，就會由朝頭早十點咧到夜晚嘅十二點鐘，啱啱凌晨十二點鐘開出咯。咁、時間長咗好多，咁同埋加多個去呢個港珠澳大橋啦，方便啊嘛。好似小白話齋，而家好多人都會去下澳門玩一下咁。 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幾好玩嘅。 沙田都多巴士路線係可以往返機場嘅。咁、我記得我以前咧，因為以前啊，大埔未有巴士正即係直接去到呢個機場咧，我通常都係坐 E 車。 係。 咁但係有時坐 E 車咧，你知即係喺東涌嗰度真係。變咗觀光車噶嘛， 因為 佢 周圍兜， 係啦，佢要兜埋可能喺 其他屋苑嗰啲啦， 其他屋苑啦，或者機場唔同部門嘅同事等佢哋翻放工啊咁樣，咁所以會兜得比較常多，咁變咗唔想兜嘅時候，以前我都係會搭巴士，即、就、係、是、大埔搭巴士再去呢、這、一個搭港鐵去呢個沙田，先至轉喺個商場下低個公共運輸交流嗰度咧，就轉呢一個 A41 嘅以前 係啦，所以 A 車快好多 ，A 車快好多啊，係啊，以前我記得喺沙田直接去。去呢一个机场，就算坐巴士半个钟头之内都到。 哇！沙田嘅机场半钟头真系好快。 因为沙田其实佢基本上喺个巴士总站嗰度一开咧，其实佢已经上城门隧道， 上 城门隧道，跟住你知啦，跟住已经过去到荃湾即系葵涌嗰边噶啦，跟住佢又唔会兜落去嘅， 跟住 直接去咗挨近屯门公路嗰位，咁佢咪。即係經過青衣城嗰個方向，就再轉翻去青馬大橋咯。所以其實你上車之後，基本上你一上去就已經係 highway 嚟嘅，高速公路就已經可以去到呢個機場。 哇！最舒服就係搭巴士可以觀光啊，中意又瞓下覺， 唔需 要觀光，真 係 幾好。 觀光真係正啊！呢、這個 我覺得係搭過橋啊，即係無論青馬大橋啊、汀九橋啊，如果坐巴士嘅頂層咧，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因為嗰陣時咧又係如果要去機場或者要過去新界嘅時候搭巴士咧，喺九龍搭巴士。入去咧，我就最中意咧，就系喺过桥嘅时候望风景。 系咧，巴士先望到嘅啫。你搭的士啊，小巴矮啊嘛。 系啊，矮啊。 搭巴士真系高人一等噶， 高人一等系啊。 有 阵时坐喺楼上嗰层咧，望住下低啲人、啲市民喺度行路啊，我都觉得一种赏心悦目嘅感觉啊。 所以大家咧，今朝早我哋咧就呼吁大家用多啲个公共交通工具啦。 系A42啊。 系啊，大家记住啊，多咗一个站啦，同埋延长咗服务时间嘅。 睇风景啊，好啊，好似你之前介绍。将军澳去港岛那边的新航线因为多了一条的。现在它正式行了的嘛那条路线。它行了之后呢我都发觉即是看回报道都说到市民都挺开心。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除了那个价钱呢可能会是不会说差太远之余呢但也都可以欣赏到风景而且不用逼得很犀利。 是啊你知道你在海上面和陆路上面是两个环境。 是啊那见到船公司他们都有个 feedback 就是说觉得那个载客量都不错。 系 啦，咁、 啊、 会增加翻嗰个载客嘅船。 系因为佢好似时间同班次都唔系好密啫嘛，啱啱开，咁希望大家。 多啲人搭，咁咪可以多啲人享用。 冇錯，而家用好似打算咧，係將佢轉一轉，就係、是、可以載到100人嘅船，咁、嗯、再多啲客。咁如果係即係成日都係話同啲聽眾講啊，如果你支持呢個航線嘅，你就多啲用啦。如果唔係佢人數唔夠嘅，咁佢遲啲又係要調整。 係啦，所以宣傳我覺得係好緊要。咁啊，開咗都冇人知嘅。咁所以咧，晨光嘅聽眾啊，如果你係住喺將軍澳或者你朋友啊、親戚啊，咁你話翻俾佢聽咯。即係你自己唔係住嗰區啫，但係你聽到晨光嘅話咧，都可以同啲朋友講：喂，有好嘢介紹啊！咁樣大家搭咗條航線，係啊，諗起都開心啊。因為搭船真係好開心 啊， 都 係啊，啱啊。 我以前都成日咧會好得意㗎，會自己一個咧搭車去，唔係搭車搭船去長洲啊，或者梅窩咁樣。 咁浪漫㗎呢個人。 係啊，真㗎。 唉，做你老公真系幸福啊！ 佢又唔好讲咯。 好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 Vicky 出边点样噶啦？十五度嘅气温。 系啊，今日出边嘅天气咧阴阴天、哦，而且今日咧都话多云啊。其实天文台都有讲、嗯，其实咧唔单止多云，我觉得雾咧都几大，都大雾嘅。同埋而家开始出边咧，我哋喺九龙塘呢一边咧广播度咧就开始有啲毛毛雨啦。 哦，我朝头早翻工我都有系又系落住雨噶，我朝头早。 系啊，今朝我翻嚟嘅时候，我翻到嚟就未落，净系见到个地下湿啫。但系而家咧，我见到已经有市民担紧遮啦。 哦，系啊。 咁所以大家记得真系要带遮出街啊！今日因为可能天气咧，今日落雨啊，虽然温度上升咗，咁但系咧都会有少少偏凉。咁所以大家咧就记得带遮同埋带件薄薄地嘅褛出门口啊。 嗯， 冇错啊。嗱，其实咧喺今年咧2024年啦，啱啱咧就差唔多。接近一月嘅尾声啦，其实今年咧喺天文现象上面咧都有一啲咧好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嘅、哦。咁其实咧今年最值得期待嘅天文事件咧，包括就系喺今年嘅四月八号，分别咧系会有个日全食啊，就会喺北半球大部分嘅地区咧就会出现呢一个天文嘅奇观嘅啦。嗱，我哋睇翻资料咧，其实上一次嘅日全食咧系发生喺2017年嘅8月21日，咁大家咧系可以透过呢、这、一个。日食眼鏡啦，去到户外見證呢個天文嘅現象。小白，你有冇睇過呢一個日食啊？ 哦，日食都有睇過，不過我哋呢個先睇下天氣先啦嚇。唔該曬你先，我哋第時再講翻呢個日食。咁啊，出邊咧就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天氣相當清涼，而家1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7%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二，係低水平嘅。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啦！今日咧，晨光大学继续有周华山博士喺度嘅，博士早晨。 啊，早晨，好，早晨，大家好。 嗱，上一集咧就做咗个概览啦，咁啊，特登埋下一个伏笔啦，就系今日咧再同周博士咧讲下有冇啲方法啊，可以喺心灵上支援到，或者啊，实际啲啦，有冇啲方法可以排解到呢个社交恐惧症或者社交焦虑症咧？咁啊，交俾周博士讲啦，好嘛？ 好，唔该晒，好。嗱，我首先好简单总结翻社交焦虑。是什麼先，以免大家誤解，就是講緊不是他性格不好性格衰，不是，他是屬於情緒病的一種，他是持續內心有一個很強大的擔心焦慮，很介意被人唱笑、不喜歡排斥，然後自己會很緊張，又很擔心自己的緊張被人發現，所以他容易去逃避社交，是抗拒社交啊！一有社交的時候，特別去到陌生人咧，佢係可能好緊張啦，即係手心出海，心跳加速，講唔到嘢，耷低頭轉頭就走咗啦。咁呢個其實嚴重影響我哋嘅生活嘅。所以如果一個有社交焦慮嘅朋友咧，如果係嚴重的話咧，係親密關係好困難，好難識到伴侶啦，然後見陌生人唔容易啊，甚至睇醫生佢都可能好緊張啦，即係。然之後上台講嘢係攞佢條命嘅，只要佢需要上台講幾句嘢咧，對一個有社交焦慮嘅人係近乎係不可能嘅。佢可能出現嘅情況就是我哋所謂發台瘟啊，即係如果要做港台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可能講極都講唔到嘅。咁對佢嚟講係即係好痛苦嘅事嚟嘅嚇。咁呢個成因當然好多好多啦嚇。咁其中一樣就係成長嘅時候，佢可能有一啲傷口、一啲創傷咧，佢未處理到啊。所以哪怕佢而家已經係40歲、50歲、60歲，佢仲停留喺可能5歲、7歲，佢曾經受傷害、被欺凌，一啲好害羞、好羞恥嘅狀態當中，係嘛？咁所以我哋就會問啊，譬如阿歐利一開始就話：咁我哋點樣去面對社交焦慮咧？ 係啊， 無論自己或者身邊嘅人，因為聽落去都幾唔簡單喎，係嘛？即係同埋我提多一樣， 有一定比例社交焦虑的人是会怎样逃避或者 去处理他这种这么强大这么辛苦呢，他会喝酒啦，成瘾啦，他会有 药物啦，甚至严重一点有可能吸毒啦，或者各种成瘾的方式。因为其实很辛苦的，因为如果社交焦虑严重可以是 panic attack 的，可以是惊恐突袭的，就是那几分钟是想死咁滯嘅，又或者某一啲社交焦慮會有抑鬱症嘅，係持續社交焦慮，佢會覺得自己好自卑啦，佢冇曬動力啦，好無助，好無奈，即係好絕望啊，甚至對所有嘢都冇曬興趣，咁所以係好值得我哋關心嘅。咁我好快講幾個 tips 啦。咁如果第一樣我想先講，如果身邊人有社交焦慮點處理，好嘛？呢個第一樣我想先講，跟住再講就係自己有社交焦慮點處理。身邊人幾簡單幾樣嘢，第一千祈唔好覺得係佢衰，唔好覺得係佢玩嘢、佢性格等等，亦都唔好覺得係父母嘅錯，唔係嘅。佢有遺傳因素啦，有先天因素啦，有好多因素，亦都有成長嘅因素嘅嚇。嗰、那個唔係佢嘅錯。相反啦，我哋好需要俾大量嘅鼓勵佢，因為佢真係係佢身體控制唔到嘅反應嚟嘅。佢一見到陌生人，佢會驚到講唔到嘢嘅，就唔係因為自私、佢懶、佢蠢、佢唔係咁樣嘅嚇。咁所以第一樣嘢，任何時候當佢喺社交上有極輕微，佢甚至能夠落到街，佢能夠同個陌生人講到個 hello， 翻到屋企你已經可以讚佢啊，徐徐女女你好叻啊，好欣賞你正話對住阿叔叔微笑啊，你講一聲早晨啊，雖然跟住佢可能轉身走咗，但係鼓勵一啲我哋想佢做到嘅嘢，而唔係聚焦你有冇搞錯啊，阿姨一聲早晨轉身走咗，你係咪人嚟㗎？咁佢會更恐懼、更不安，佢以後連早晨都講唔到㗎啦。咁所以需要大量嘅鼓勵啦。咁同埋盡量導引佢一啲社交嘅場合，甚至可能同適當嘅其他人講先。啊，我仔仔、我女女或者我伴侶有方面嘅，你可以陪佢傾下偈啊，或者俾空間佢啊，唔好逼佢。等其他人理解，其他人嘻嘻哈哈，但佢會褪開㗎，佢唔敢坐埋嚟嘅。雖然成班人坐喺個圈裏邊嘅，但佢唔知點解坐喺出邊打手機嘅。就唔係因為佢憎呢班人，而係佢已經好大壓力啦。見到一班人傾得咁開，而係佢唔識嘅人咧，咁呢個我哋需要理解，需要同類，而係適當地有一個好，我哋叫小目標小贏 small goal small win， 由最細最細嘅目標開始。譬如話啊，你過嚟攞杯水俾阿邊個啊？佢針到隻，哎呀，好好啊，唔該曬你。然後身邊人對佢微笑啊，關心佢一兩句，即係等佢覺得啊，原來我可以突破嘅，原來我可以提升嘅。最后啦，有几句说话可以多啲同社交焦虑嘅朋友去讲嘅，咁呢啲系有帮助嘅。譬如话， 抄低佢先，慢慢讲。周博士呢个啊，有阵时我哋透过大电波，即系当然你可以重温翻啦，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咁但系当下即系成日都话当下，我特登停一停嘅喺呢个位。咁啊，因为呢三句如果系金科玉律或者系一个帮忙到身边嘅人，咁不如我哋用啲精神同埋專注力去記住佢啊！嗱，周博士交俾你。 好啊，多謝阿 O 打斷我，因為正我即係一輪嘴啊，講咗35個 point 啊，咁所以大家已經去咗外太空噶啦，所以阿 O 幫我拉翻嚟呢個地球嘅人間啊，所以多謝阿 O。嗱，有幾句説話我哋好值得同社交焦慮，其實唔知社交焦慮一啲情緒病嘅朋友啦，或者好自卑嘅朋友都值得去講，好基本、好簡單嘅，任何人都做到嘅，視乎個關係啦。最基本第一句就係、是。你已经好努力㗎啦，我好欣赏你嘅努力啊，其实你做得好好㗎。嗱，呢个第一个好基本，我哋经常可以用心去讲，用心去讲，特别当佢觉得自己做得好差好唔掂嘅时候呢，如果可以好具体讲埋佢做到啲乜，佢已经做咗啲咩描述，佢先係落到街入到个茶餐厅食咗个饭已经好叻㗎啦。如果对一啲好严重社交焦虑去一个陌生嘅茶餐厅呢，可能都会有啲吃力嘅。咁当然係比较严重嘅情况啊，我要强调下。咁然后第二句呢就可以讲，不如俾我喺度陪下你啊， OK 啊。即係我只係陪伴啫，唔係改变你。然后第三可以讲，不如你讲俾我听，你愿唔愿意讲俾我听啊，其实正话嗰个情景你觉得点㗎？或者我咁讲有冇令你唔舒服啊，即係讓佢知道我係好容易、好願意去陪伴同你關心，然後緊記啦，當佢願意表達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打斷佢。因為佢講出嚟已經係有壓力，佢可能已經唔想講啦，驚講出嚟你否定佢啦，驚講出嚟你話佢死蠢啦，話佢渣，話佢冇用啦。係啊，如果講完出嚟佢講到佢嘅感受咧，可以再加佢，難怪你正話行開咗啦。嗱，我哋唔係認同佢啱喎。 緊記個用詞啊，難怪你正話粒聲唔出走咗啦。嗱，我哋唔認同佢呢個行為，喺個群組忽然間忽就而去，我哋唔會鼓勵佢咁做，但係同時我哋能夠理解佢，咁佢忽然間成個係鬆咗嘅，因為佢裏面好辛苦嘅。佢喺一班人一齊，佢忽然間走咗，因為佢 handle 唔到、處理唔到咧，佢裏邊好自卑啦、好內疚、好自責啦。如果係再鬧佢咧，佢真係會崩潰，或者會佢更收埋。所以如果我哋能夠講，難怪你正話咁樣啦，其實你都唔簡單，你都唔容易。咁佢即刻，如果係小朋友，可能即刻攬住你喊噶啦。佢終於能夠釋放到佢嘅情緒。阿歐，你覺得點啊？ 我覺得。我自己都被舒緩咗，喺朝頭早嗰度，哎呀，我自己可能呢排都壓力太大咁樣，可能都有啲情緒出現咗啊！即係揾日揾阿周博士去理順一下先啦。差唔多農曆年大掃除啊，掃走啲不太好嘅情緒去。所以我頭先一路聽周博士咧，我覺得啊，幾 peaceful 喎，幾舒服喎。几好嗱、我词汇唔好啦，词穷啦，我表达唔到。但系礼拜一嘅早上，真系有周博士系一个 good morning。 系啊，我哋好值得一齐学习噶。欧你讲得好好，因为我哋嗱好好啊。欧你表面上系咁积极、咁正向嘅人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内心嘅郁结，我都有噶，华山博士都有噶，我都有我唔开心嘅时候，我都需要舒缓。呢个系人性嚟噶，就唔系因为你有问题啊，唔系咁嘅意思吓。所以咧，我渴望即系每个礼拜早上呢一个晨光大学啦，我有啲少少嘅 tips 啦吓，渴望对大家有价值。特别喺个社会有好多冲击啦吓，即系经济各方面都好多冲击嘅时候咧，我每个人都唔容易吓，咁所以我哋能够懂得去舒缓自己啦。如果又懂得呢啲 tips 去关心其他人咧，都能够真系俾到更多力量支持其他人嘅。咁啊，好多谢阿欧一路好用心去安排主持呢个节目啊。 诶，唔会啊，我都好多谢阿周博士成诶，真系无偿去将一啲咁正能量同埋咁具关怀性嘅资讯去同我哋去分享。咁啊，继往开来啦，咁啊 keep 住听，我哋两个又 keep 住做 ，keep 住发放正能量啦 ，keep 住关顾大家嘅情绪啦。好，周博士，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同你倾偈啦，好吗？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展报一节新闻。一名48岁男子报称在新蒲岗宁远街一间食肆被妹妹用刀袭击，事发在晚上近10点，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发现男子身上有酒气，怀疑他曾经以玻璃樽自残，颈和下巴受伤。男子在送院期间突然情绪激动，并怀疑用手袭击一名警员，导致警员颈部受伤，涉嫌袭击警务人员被捕。案件交由黄大仙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被捕男子同受伤警员事后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寻日上昼指导咗新研发嘅火箭331型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对试射结果表示极大嘅满意。报道指，两枚巡航导弹在东海上空飞行约124分钟，并且命中岛屿目标，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影响，亦都与地区局势毫无相关。金正恩说，因应当前形势和将来存在的威胁，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保卫海上主权，重申海军核武装化是迫切的时代任务，国家核战略武装力量建设的核心要求。金正恩当日亦都视察了核潜艇建造工作，商讨有关核动力潜艇和其他新型舰船建造工作问题，明确指出相关部门要完成的当前任务和国家对策方案，并就执行途径作了重要结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正在法国巴黎举行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的谈判，首轮会议具有建设性，但是双方立场仍有重大分歧。声明说，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巴尔内亚、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加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和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迈勒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将在本星期继续开会进行讨论。这次谈判由美国主导，由于哈马斯和以色列拒绝面对面谈判，因此埃及和卡塔尔方面事先和哈马斯进行沟通，两国代表再前往巴黎与以色列进行谈判。 之前有报道指以色列曾向哈马斯提出最长停火两个月，以换取哈马斯释放全部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而哈马斯拒绝在商定全面停火前推进临时停火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及潮湿，日间天色明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咧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咁重复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呢同样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呢有少少长下排到去半春园。咁意外呢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挤塞，依家龙尾呢排到富善村。咁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半春园。咁意外呢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出返去吐露港公路比较挤塞，龙尾呢排到去富善村㗎。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格田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排到五块田。咁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蓝地石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两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二台话你知。虽然印尼并不是佛教和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但是在日野最出名的就是它拥有两大世界遗产，分别是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兰。 婆罗浮屠被誉为是佛教的圣坛，而普兰巴兰就被视为是印度教的宝地，也是印度教在东南亚最宏伟的建筑物。 普兰巴兰内园共有八座主庙和其他零星小庙组成，其中坐落西边的三座主神庙供奉印度教的三大主神， 分别是中央的湿婆、北边的毗湿奴以及南边的梵天。湿婆是毁灭之神，是印度教最受敬畏的神明，毗湿奴就是维护之神，而梵天就是创造之神。 和很多传统印度神庙一样，普兰巴兰都有很多精美浮雕，例如湿婆神主庙回廊主要刻画的是印度著名史诗巨著《罗摩显那》。 有独特历史的普兰巴兰在1991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之一。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我已经大概了解咗展颜同队长之间嘅矛盾， 关键都要靠佢哋自己，特别系青山，有啲说话佢要自己讲出嚟。 队长咁希望同展颜缓和关系，仲有咩系佢讲唔出口噶？ 队长讲唔出口嘅嘢，究竟隐藏住啲咩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当年嘅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同敬仰嘅对象。我根本就冇呢个资格，我唔配。 当年地震之后嘅情况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早晨7:39，星期一嘅早上，今朝 sport 到你，小白交俾你 sport 下啲新嘅体坛资讯先啦。 我真系要望一望咧，咁啊而家正在如火如荼啊，就系亚洲杯啦。咁啊亚洲杯其实都开始咗呢一个16强嘅比赛啦。咁我自己都尽量去抽时间咧，真系要睇下波啊。 因为有电视台免费咁样放送，都几好嘅。 系啊，第一佢就免费去到俾大家睇啦。第二就系因为本身我哋住喺亚洲嘛，咁啊欧联唔系欧联，即系嗰啲欧洲杯。 系啊， 欧洲国家杯我哋 啲时间又 我唔记得咗，而家咪有冇改过咩？咪都系叫欧洲国家杯？ 系啊，有两个联赛嘅，一个叫欧国联， 系啦系啦，欧国联， 一个咧就叫欧洲国家杯， 系啦。 其实好多地方咧都用国家杯嘅，即系譬如非洲国家杯， 但系南美嗰个唔记得咗系叫南美国家杯定？以前叫南美自由杯噶嘛， 依家都 有冇改过名噶？我 系 记得好似有一个系改咗名。 唔系南美自由杯系球会嘅，好似系但系美洲国家杯。 美洲冇错冇错， 美洲国家杯。 美洲国家杯。 亚洲咧就 系 亚 洲杯。 有我都有阵时想问下啲。港波嘅 系叫美洲国家杯噶，因为有埋美国玩噶嘛。 系咯，我头先系美洲国家杯，但系头先我话喂，我都想问下啲球坛前辈，点解亚洲杯唔系用亚洲国家杯咁啊？咁但系有啲球坛前辈都，唉呢啲历史讲就系咁样讲噶啦，讲咗几十万年都系咁样讲就咁样讲噶，咁啊咁无从稽考啦呢个系啦咁。 系啦，咁啊亚洲杯啦，咁所以亚洲杯咧而家就去到16强嘅比赛，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嘅话咧，咁啊，啱啱寻日夜晚一场嘅比赛就系澳洲对印尼啊。咁澳洲对印尼呢场嘅比赛咧，其实开局佢哋头嗰10分钟啦，或者15分钟添啦，咬得相当之紧。 系啊， 而嗰个咬得相当之紧咧，讲紧大家系快放啊。咁嗰阵时候我就即系都睇紧嘅时候咧，我都发觉两队嘅速度咧系异常地快。嗱，咁啊，通常你睇翻佢哋嗰个排名啦，澳洲系30几啊，咁印尼其实都系100几啊。咁你变咗就咁睇排名嘅话咧，咁当然会系。澳洲赢啦，咁但系有阵时波就系咁样噶啦，咁你净系睇嗰头嗰10几分钟咧，其实你唔系好睇到两队到底佢哋嗰个喺个实力上有几大嘅明显嘅。不过咧，我就觉得 永遠都係依樣嘢，即係點解一隊波佢可以踢到上排名比較上高嘅位置呢，係因為佢哋講緊嗰個底運同埋體力啦，以及咧就戰術，同埋咧就佢哋嗰個球員嘅意識咧係好重要。嗱，尋日印尼嗰個波，其實印尼本身都踢得好好嘅，即係佢輸幾球波咧，的而且確係澳洲比較係優越嘅。咁但係佢哋輸嘅時候就係因為佢哋喺譬如回防。唔係話佢哋速度唔夠，而係佢哋咧一去到叫做反擊嘅時候咧，就專係打反擊。然後一回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基本上咧，龍門本身喺度咧，就十個一齊咧就回翻去自己嘅中後場。咁你見到其實佢哋個意識咧，都係知道自己係要打穩守突擊嘅。咁再加上可能球員亦都緊張，我自己即係睇落去嘅時候，咁所以你投嗰十幾分鐘咧，十分鐘啦，咁大家咁體力化嘅情況底下咧，點解有陣時候一隊波會贏呢，就係因為好多。大家都系咁斩波，大家都系咁射波，大家都系咁样交波，但系问题就系嗰啲见微知著啦。大家好啲细位咧，一去到啲关键嘅位置，你就会分到嗰个嘅分别。 大概去到68分钟到先，即系譬如换翻啲后备，譬如奇云国志嗰啲出嚟啦，咁样阿奇云阿国云啊嗰啲换呢啲球员出嚟，跟住先再入多两粒。其实到嗰阵时咧，呢个印尼队咧，其实已经系冇乜想攻嘅意欲咯。 系啊， 老实讲。 咁去到后期嘅时候，你见佢临完场嗰几分钟连输两粒咁。对波都明嘅，咁其实你去到嗰个位置都真係有第一泄气㗎啦，咁但係对佢哋嚟讲都係其实想破蛋嘅、 嗯、 因为今次亦都係印尼呢一队嘅国家队啦，其实佢哋喺亚洲杯嚟讲最好嘅成绩，咁当然呢样嘢亦都係乐于见啦，即係佢哋对波老实讲我都有啲意外吓，咁之前譬如同啲球坛本地球坛名宿倾开波嘅时候咧，佢哋都话到印尼系唔易踢噶，咁亦都见得到佢哋无论系技术啦，或者整体嘅合作性啦，个团结度啦，其实亦都好高， 系进步好大啦， 系冇错。 亚洲杯即系亚洲都好大嘅一个叫州份，意思系乜嘢咧？其实依家加埋大洋洲，譬如加埋澳洲咧，其实真系名家林立啊，或者强手林立。你会睇到西亚嘅球队咧，譬如讲紧阿联酋啊、伊拉克啊、伊朗啊等等啦、啊，咁样其实卡塔尔啊，其实都已经占咗半边天啊。咁你另外就、可能日本同埋南韩嗰啲长期都会入到去叫做决赛州嘅。咁你点样喺呢一边其实东南亚方面咧，即系可以揾到食咧？咁所以我自己觉得香港都已经好顽强噶啦， 系啊， 即系个作战状态， 呢、 這个要赞咧，因为有外国媒体，譬如 ESPN 啦，分析出局嘅球队咧，港队嘅顽强程度咧都获评 A 级啊吓，咁、得到呢啲国际媒体嘅予以赞许啦，咁、都系正。不过讲亚洲杯又讲埋啲走线嘅情况啦，咁澳洲又晋级啦，小白头先讲咗4-0啊， 澳洲好似系对韩国以及沙特阿拉伯嘅胜方， 冇错啦。喂，其实咧南韩咧佢。咁样即係同马拉呢和波嗰场呢嗰、个走线呢我觉得係唔太容易踢嘅。其实呢你踢呢一边呢对澳洲呢我觉得南韩呢随时会有少少机会有啲冷味啦，或者用呢个随时会俾人打咗另一个层次嘅，因为点解南韩好好在，譬如佢个体能啦，同埋韧性好高啦，但系咧澳洲拥有嘅都系体能啦，咁而咧澳洲改咗少少噶，我琴日都有认真睇，佢少咗好多高空轰炸，你死为澳洲喺亚洲地区入边啦，即系如果当系亚洲杯入边，佢相对高头大马啲。 琴日其实印尼呢一场对澳洲嘅比赛，正值就系有一球嘅罚球，唔记得罚球定角球，咁佢哋斩出嚟嘅时候，其实佢哋用地波斩。 是啊、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着避开澳洲的高空攻势、 啊、 但你发觉他们在个地波传送方面澳洲很快就截停了他们这个攻势、 啊、 即证明其实他们自己都知道人家个个都看我们澳洲个个高大的、 啊、 我们就在这个脚下功夫上面就花了很多心思、 啊、 那就变成截停了人家的传球 没错、啊、你看回澳洲过去那几场亚洲杯的国球数据、啊、很明显的即如果他是踢叫高头大马式的进攻当然两边出波军国球啦，呢个好基本嘅踢法嚟 嘅，英式踢法。 呢好传统嘅、叫做如果你拥有啲高佬喺前边嘅踢法啦咁、 啊， 但佢完全冇咁样做咯、 啊， 即系好几场其实澳洲嘅国球国球数字系喺佢自己单边系得三球四球嘅、 啊， 即系意思系咩？其实我根本依家都系好向往嗰种哥迪奥拿嘅地面攻势。嗱、呢个亦都可以延伸多一步，譬如澳洲嘅班霸球队叫墨尔本城，墨尔本城就系曼城的系嘅城市，即系 City Group 嘅，咁嗰個嘅叫做踢波嘅模式，會唔會又係地面化去進攻咧？嗱，地面化嘅進攻咧，對南韓咧無乜優勢。點解？因為南韓好多球員都喺歐洲運城，即係譬如琴日狼隊雖然贏波啦，即係呢個英國足總杯，但係黃喜燦其實喺南韓噶嘛。 嗯， 即係孫興敏有南韓，即係孫興敏有南韓。即 係 我頭先講嗰兩位球星，其實都係英超球星啊。咁如果英超依家全部都好地面化噶嘛，踢波。咁你兩邊都地面化，其實冇優勢啊。即係兩邊可能會拉成軍勢，但係反之，我覺得如果南韓唔走線咧，對翻日本嗰邊咧，同日本難聽啲講，同日本咧生死一決死過咧，佢之後咧平步青雲，清風送爽。 而家變咗日本嗰邊咧。就容易啲走啦，条 因为日本赢咗下次对伊朗噶嘛，我觉得日本对伊朗嘅胜算好高啊，其实 系啊，即系本身日本对巴林咧，其实个胜算亦都已经高 啊，咁即系日本好大机会直入四强咯，但系反而南韩呢边就棘啲啊，嗱，讲多一个战报啦，咁琴日塔吉克咧就射十二码就夜马联游嘅，咁啊塔吉克咧就会对伊拉克同埋约旦嘅胜方咁，嗱呢个就系亚洲杯嗰个面向啦，咁啊唔讲都讲咗好多，其实我觉得亚洲杯都几好睇喎，有时睇下啲亚洲球队咧，旧时咧亚洲杯唔好睇，你知唔知点解？全部都守和啊， 系， 即系全部都系啊，你唔攻我唔攻，特别系入咗一啲淘汰赛咧， 就大家净系谂住稳手突击咯。 你就算琴日咧塔吉克咧对阿联酋咧和波啦，佢都有1-1你睇， 都系有进攻式嘅足球嘛， 唔系0-0， 系 旧时咧我记得。 下下回传以前边个想睇啊？ 之前亚洲杯咧，成日都0-0啊，好冇瘾，即系和到，即系好 唔想睇啊， 冇趣味咯， 系啊， 冇趣味啊，依家好睇啲， 而家多啲，譬如地面啊，或者佢哋有阵时澳洲佢亦都有高空攻势啦，咁就变咗成个攻势立体化。咁我哋其实睇嘅时候，虽然你话两队嘅排名亦都唔系话即系全球头20名嘅，咁但系。我發覺場波係好睇咯，即係大家肯去搶、去追，而係積極嘅，而且會進攻嘅。你諗住話排名低，但係我不斷去到追個波嘅。咁其實呢啲波咧係我哋球迷嚟講咧係好睇，亦都可以幫助到咧，即係嗰個球壇越做越好啊！ 比較賞心悅目啦。好啦，最後同大家追蹤埋咧，西甲嘅領隊啊，沙維啦，即係講緊咧就係巴塞隆拿嘅教頭啦。咁啊，做巴塞教練係殘忍嘅工作，呢個係佢自己講嘅。咁啊，點解咧？咁啊，喺禮拜六嘅時候有戲劇嘅賽果啦。咁啊，其實禮拜六都好多戲劇賽果噶啦。咁啊，巴塞咧主場喺老鷹球場啦，咁啊戲劇勝咧2-3咧就不敵啦維拉利爾啊，俾阿黃色潛艇咧就擊落咗啊嚇。OK， 咁啊所以應該都冇得留低啦。咁啊新帥嘅大熱門咧都係好多嘅。咁消息咧就震撼球壇啦，即係講緊沙維宣布季尾啊叫做，我覺得隨時都唔使季尾啊，可能早啲執包袱走人添啊。如果沙維再係帶 佢自己就話到係會即係執教到個季賽完咗先。 佢想啫，你諗下場場主場都輸波，即係我係管理層我都換走你啦。咁但係即係另一邊雙都要講埋你嘅方面啊，高普就教埋季尾又話唔玩啦咁樣啦，咁啊。 高迪奧拿話佢一定會留翻英超， 係利記嘅球迷就好唔開心嘅，即係覺得高普建立個球隊系統咁多年咁樣啊，話走就走咁樣，但係都尊重高普嘅決定啦。 佢真係幫利物浦建立咗一個整完整嘅系統， 睇下可唔可以大滿貫啦！即係今年攞埋英超嘅冠軍。不過講多幾個沙維咧，其實沙維咧離任啦，咁啊市場都傳出咧極多人咧有機會啊代替沙維嘅。咁盛傳就係巴塞 B 隊嘅教練啦，馬基斯咧就會係大預人選啦。咁但係我其實覺得呢一個都係少少暫替領隊 feel 嘅。市場有傳出過摩連奴去教巴塞咁樣。 巴塞啊，係 因為之前摩连奴又喺罗马俾人炒咗，又 系啦， 又闻到鱿鱼香。 其实再之前咧，当佢执教皇马之前咧，咁亦都有传，其实佢系想去巴塞嘅。 系啊， 系啦，咁呢啲都系不断咁传啦。咁当然佢最尾就冇去到啦。系啦，咁啊，亦都即系去咗皇马之后，嗰阵时都大家都有少少跌眼镜嘅。系啦，咁啊，亦都开始咗一个咧就西甲嘅盛世嘅，即系巴塞同皇马两队波都咬得好犀利嘅。咁啊，最后会边个咧？咁啊，可能又系我哋估唔到嘅人选嚟嘅。呢啲真系佢哋留翻喺管理层慢慢整啦吓。 红黄绿串又串，醉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大梦。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洁使我面红，企鹅幻想有天去北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于顽抗，顽抗如何顽抗地铁几百万人烦恼着公事，然后围起内心所有热情，有一次差不多亲历那刻才哭泣，差不多感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达到爱受了委屈。 半分钟， 嗱，讲开半分钟咧，琴日就有啲大型嘅盛事，唔止半分钟喎，系全日喎，咁咧就系啲乜嘢咧？嗱，早前咧就宣布咗啦。本月起即系一月开始，去到五月咧，就全港十八区就会展开一系列嘅日夜都缤纷嘅主题活动啦。而其中有两项嘅活动咧，琴日咧就已经举行咗啦，就系分别系中西区以及系油麻地区展开嘅十八区日夜都缤纷嘅启动礼，以及系有唔同嘅活动喺当中嘅。嗱，首先我哋睇翻个启动礼啦，琴日嘅启动礼咧就喺上环嘅文化广场度举行嘅，咁现场大概咧就有三十至到四十个嘅摊档。咁就组成咗一啲嘅特色市集啦。咁其实咧，呢一啲十八区嘅日夜都缤纷。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可以令到市民生活开心一点，可以吃得玩得瞓得都开心的。那我们看回报纸，诶，市民都真的挺 happy。首先看了一些摊档先。昨天看到在上环的一些摊档，他们有表示刚刚开档的时候是比较静一点的。但是之后两点之后可能大家睡醒了。出去了，出街了。吃完个 lunch， 有些表演开始看的时候，人流就大增了。销量咧亦都增加咗大概一倍，咁而有啲街坊咧，上环嘅街坊都话：，哇！呢一啲市集，呢一啲嘅活动咧，令到我哋好有一啲童年回忆啊！因为当中咧都有一啲花生糖啊， 一啲嘅怀旧小食俾佢哋，可以去重新嚟到去回味一下啦。 我喺啲新闻片段嗰度睇到，大家买最多就系买海味啦。 系啊，有海味啊。 可能因为过年啦，又关可能喺上环嗰一档事啦，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仔就即系。有个小卖部咁啊，喺海边嗰度有个墟市，咁就照卖埋海味啊、鲍鱼啊、花胶啊，样样齐咁样啦。 系啊，有市民都话咧，啲海味啊，什么什么嘅东西咧，都比喺铺头平。 哦，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 happy 又开心。咁有好多游客咧都有话啊，觉得咧都几吸引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其实睇翻咧喺油麻地嗰边咧，就系、是、都有一个就系、是、都系十八区嘅日夜都缤纷嘅活动啦。咁佢呢一个活动咧，我就觉得哇，都好犀利喎！舉行得，因為有好多唔同嘅街坊啦，甚至係遊客咧，自己咧都玩得好開心。佢唔單止咧係有一啲嘅市集，佢今年咧仲係有一個新設嘅，就係、是、一個 game 嚟嘅。系咩 game 咧？嗱，我哋十八区日夜都缤纷嘅 game 啊，所有嘅活动咧都系有关个十八区嚟噶嘛。咁喺庙街喺油麻地啦，大家一定会谂起咩咧？果栏系咪？ 系果栏啦。 系啦，咁佢有个乜嘢嘅活动咧？就系扮鬼扮马嘅生果狂奔大赛，系咩嚟嘅咧？ 即系我扮提子咁样啊？ 可以有人扮香蕉啊，有人扮香蕉啊。 咦，我可唔可以扮榴莲啊？生人勿近喎。 咁你会吉亲人 唔系？但系咁，如果跑步比赛，我咪赢咯， 系啊， 我 系 咯， 爆开啲， 我一开头已经爆咗去前面先，咪冇人追上嚟咯。 呢一个咧，除咗 或者我扮香蕉， 呢个 走为先人。 除咗跑步比赛咧，有啲特别嘅，大家去果栏见得最多嘅就系生果铺嘅人推住啲木头车，推住啲生果，系咪？所以呢一个嘅狂奔大赛唔系净系咧扮嘢跑步咁简单，佢就系要推住油麻地果栏专用嘅木头车，喺街头咧度跑赛跑嘅， 有少少似中环嗰个 game， 拎住红酒。杯嗰个， 咁呢一个咧系好多人都去打卡嘅，无论系街坊啊，甚至系商店嘅人啊，一啲嘅游客啊，佢哋都会觉得哇好得意啊，同埋可以打卡啊， 几好啊！其实做下呢啲，老实讲一句咧，即系如果有啲游客，譬如有啲自媒体或者社交平台，佢自己拍完之后，啲外国人都会话啊咁得意，呢个咩地方嚟噶？呢、 啊、 个原来系香港。有阵时候我哋睇嗰啲类似环宇略影式嗰啲、 啊，所以我话外电咧都会报翻嘅呢啲，好即系报翻香港呢一类型嘅比赛啊。 所以我觉得都。真系会显示到香港有多啲唔同嘅特色嘅嘢可以发生紧， 系同埋最紧要系呢啲贴地嘅嘢、我觉得呢一啲咧就系体验到不一样香港嘅购物体验，咁、所以咧都令到我有啲期待、就是，就系嗱，而家油麻地一个咁劲噶啦，咁劲抽嘅活动啦，咁嚟紧其他区嘅地区嘅活动又有啲乜嘢特色咧？大家就一齐万众期待一下啦。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星期一嘅早上咧，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上个星期啦，美国公布咗咧联储局最睇重嘅通胀数字一个平减指数啦，呢个数字有啲咩启示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嗱，我哋睇翻咧，嗱呢一个12月份嘅 PCE 嘅平减物价指数咧，就正如阿欧头先你所讲咧，就联储局最睇重嘅通胀嘅数字啦。咁呢个数字咧，如果你睇翻12月份按年比咧，就 2.6%， 咁啊同11月份咧就系冇变化嘅，维持不变嘅。咁但系当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嘅年通胀率咧，就回落到 2.9%， 咁啊比11月份嘅 3.2% 咧，就的而且确咧系回落咗嘅。咁由于呢个数字咧，即系个表面嘅数字 2.6% 咧，已经系连续三个月咧 係企喺 3% 樓下嘅水平。咁呢個咧某一定程度上咧就會係增強咧市場咧對聯儲局咧三月份減息嘅預期嘅。不過而家按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依然估計咧三月份減息嘅機率咧都係一半半嘅啫。咁所以咧就值得我哋關注咧跟住嚟嗰個即係未來嗰個通脹嘅事情嘅變化嘅。 嗯，咁啊温生一齊再多睇少少啦，因為咧通脹嘅數字都好影響啦香港嘅投資氣氛啦。其實老實講，即係過去嗰一年，大家都見到啊美國息口上揚，令到本港可能一啲資產市場啊，以至樓市啊，都真係爭少少。咁啊，幾時減息咧，都係市民以至聽眾朋友咧好關心嘅重中之重。嗱，今個星期四咧有聯儲局啦，同埋英倫銀行嘅議息會啦，大家咧當然會關注咧聯儲局咧幾時減息啦。温生，交俾你詳細幫我哋分析，唔該。 好啊，嗱，今个星期四就联储局咧就将会议息啦，咁啊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可以话市场意料中事嚟噶。个重点我哋要睇嘅就话，主席嘅鲍威尔会唔会透露咧未来减息嘅时间表？咁啊按理论上咧，如果联储局真系要三月份就减息嘅话咧，咁佢哋应该咧就喺今次嘅议息会咧就俾市场一啲嘅暗示，等商界咧可以作出相应嘅安排噶。咁啊至于联储局会唔会喺今个星期嘅议息会就三月份減息鋪路咧，咁我哋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咁啊，當然啦，除咗今日星期四聯儲局嘅議息會咧，咁喺今日星期四喺同一日咧，就英倫銀行亦都會議息嘅。咁啊，面對住4% 嘅年通脹率都相對高啦，咁所以市場普遍都覺得英倫銀行咧都好難去作出減息噶啦。咁啊，相信市場咧要喺個議息會度咧係會聽睇下英倫銀行又會點樣睇佢嘅疲弱嘅經濟嘅形勢嘅。 係啊，好似温生咁樣講，絕對認同。通常咧就算维持不变咧，之后啊会后嗰啲演说咧先系核心啊，系啊 ，OK。接住再睇埋咧，今个礼拜公布嘅经济数据咧都唔少、哦，当然啦，重点就摆喺星期五美国公布一月份嘅就业报告。呢、這个就业报告又有啲咩启示喺当中咧？ 嗱，星期五我哋知道咧，就美國將會公布一月份嘅就業報告啦。咁而家市場估咧，就一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咧就會增加16.8万名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就較12月份嘅21.6万咧就係要低嘅。咁至於失業率咧，市場估咧就係3.8% 啦。咁較12月份嘅3.7% 咧就略為有所上升。明顯啦，12月份我哋知道係美國嘅傳統嘅零售銷售大日子啦。咁所以咧喺當其時請多咗人，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咁所以過咗呢、這個季節性嘅因素之後咧，招聘減少咧，呢個亦都可以理解嘅。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話過分解讀嗰個數字回落嘅個情況。咁如果真係有16.8万嘅，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唔錯嘅數字嚟噶。好啦，咁啊睇翻其他經濟方面啦。嗱，其他值得留意嘅就係歐洲啦，因為歐洲咧今個星期咧公布嘅數字咧可以話係舉足輕重嘅。但係星期二咁有第四季嘅 GDP 啦，星期四咁有一月份嘅通脹率啦，同埋12月份嘅失業率啦。咁呢啲數字咧都會俾市場咧一個最新嘅感覺，歐洲個最新嘅經濟嘅形勢，以至歐央行日後減息睇下有冇咩啟示噶。咁至於關心澳洲嘅投資者要留意星期三啦，因為當日咧澳洲咧就將會公布第四季度嘅通脹咧，同埋一月份嘅房產數字噶。通脹數字固然係會直接左右咧澳央行日後嘅貨幣政策啦，咁但係你亦都唔能夠忽略咧澳洲嘅樓市咧對澳洲央行嘅決策嘅影響噶。咁至於關心內地嘅投資者要留意今个星期三同今个星期四啦，因为咧将会分别公布官方咧同埋财新嘅一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噶。咁呢两个数字咧都由于我哋知道咧过去呢两个数字都系一直处喺50点嘅胜算分界线喺度徘徊啦，即系喺个 borderline 度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好关心咧就话内地嘅经济嘅数字能唔能够系见到改善嘅？ 咁当然啦，仲要同我哋一齐睇埋啦。联储局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喺三月减息咧？定还是要等待到五月至六月先减呢？按照利率期货的价格变化显示，市场就估联储局三月减息的机率好像刚才温生咁样讲啦，一半一半咁样。不如又交俾你睇下呢个睇法究竟个原因何在，好唔好啊，温生？ 好啊，嗱，因为咧，其实而家市场咧普遍估咧就话三月份咧，正如欧头先你所讲啦，减息嘅机率系一半一半嘅啫，要去到六月份咧个减息嘅机率咧先去到100%噶，咁呢个系市场估计嚟噶，咁但系咧我就同市场嘅呢个估计咧就唔系咁提一致噶，我就觉得联储局三月减息嘅空间都存在噶，咁等我解释下点解啦，因为首先第一样嘢，上个星期我哋知道美国公布嘅经济数字咧都相当之理想嘅，譬如好似第四季度嘅 GDP 啊。咁啊，即系升咗咧，系3.3%，好强劲嘅增长。咁再加埋咧，一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又攀升上到去52.3嘅指数点啦。咁就我哋记得十二月份嘅数字都系讲紧50.9啫。咁啊，一月份去到52.3。咁啊，表面睇嚟讲嘅话咧，美联储局咧根本就系即系冇即时减息嘅压力喺度嘅。咁呢个咧系正解释咧，市场普遍觉得联储局咧快则要去到五月，慢则可能要到六月份先。减息嘅原因，咁但系 OK， 咁点解我会觉得啊联储局有机会三月减息咧？基于两个因素，第一样嘢咧就话美国经济咧可以话咧系十分之倾斜向呢一个高科技行业嘅，咁同埋银行业呢两个业务为主嘅，咁呢个咧可以从咧喺美股标普500指数里边咧喺只系七只科技嘅巨头嘅科技股咧已经系占咗佢嘅市值25% 嘅情况咧可以反映出嚟啦。咁換言之咩咧？換言之，現今美國經濟雖然係強，但係好可能咧，即係少部分嘅民眾咧，係即係科技啊嗰班咧，係受惠。咁由於咧，美國總統拜登咧，今年十一月份咧就要面對大選啦。咁而根據最新嘅民調顯示 ，IPSOS 呢個民調機構顯示咧，而家我哋見到咧，就拜登嘅支持率只係得個34%嘅啫，咁啊遠落後於特朗普嘅40%嘅。咁所以為咗要令到民眾普遍可以感受到經濟改善的成果去爭取選票，不排除拜登可能會透過財商的耶倫施加壓力給聯儲局，要他盡快去作出減息。轉一個角度去分析，如果聯儲局真的要等到6月份才減息，按照過去慣例減息要等待3至4個月才能夠在經濟層面浮現出來，我覺得聯儲局如果真的在6月份才減息，可能減不到多少息，拜登政府就要大選了。這個可能亦都唔係拜登可以接受得到嘅嘢嚟㗎。咁另外最後一樣嘢，我其實過去都不斷講過㗎啦，就話呢喺今年美國呢係有90,000亿美元嘅債務到期係需要掉期㗎。咁而喺上半年呢就佔咗呢係70,000亿美元嘅債務到期要掉期。咁而70,000亿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每一厘息嘅變化呢可以話呢係對聯儲局呢可以降低佢呢係700亿美元嘅呢一個嘅續債嘅成本。息率的成本的，所以如果联储局真要去到六月份才减息实在太迟了，所以这个也是解释为什么我觉得它是有机会在三月份减息的原因。即管等我哋睇下会唔会系咁样样啦。 好啊，绝对系拭目以待啊！我估咧，唔止投资者啦，以至普遍香港市民咧都要关心呢一个情况，因为都几唔多唔少啦，影响住香港嘅一个投资嘅市况啦，以至经济嘅状况。今日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Okay, 拜拜。 又再吹熄一支，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法则制找去怕长大。谁话撇下幻想之书息里，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黄或雨不解，像要撑出烧岛，对岸看不到，或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成人望着过得好，毕竟旅途不想输到，常期望简单点，不要太深奥， 8:24带嚟有 Chantel 姚卓菲的初心小岛。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啊，今日又暖翻啲喎， 系啊，15度啊，而家 连嗰啲寒冷天气警告乜都冇嘅，系啊，15度就叫回暖啲啦，咁、啊、但系你就唔好掉以轻心，因为近排咧睇社交平台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再次咧。将嗰两条线咧摆翻出嚟、 啊、 你都见到啊，系嘛？ 系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有中翻 啊，系啊，咁、哦啊、当然啦，放心系啦，即系电台高层，我冇见过嗰啲朋友嘅、哦，但系我纯粹喺网上见到好多啦，咁所以即系意思系咩咧？透过大电波都想同大家讲，即系提高啲卫生嘅意识啦、嗯，可能即系戴翻多少少口罩啦，咁同埋人多挤逼嘅地方，自己就醒目啦。 系啦、啊，系啦、啊啊啊。不过今日嘅天咧，虽然话就15度不过如果出边有啲雨粉嗰啲咧，啊体感上可能会凉啲， 系啊系， 阴阴凉凉 啱啊，所以都唔好掉以轻心。 冇错啦， 啊如果唔系咧，十几日之后过年咧就冇得食大大嚿嘅萝卜糕， 系 啊, 啊 或者去玩，啊、你话不如去边度玩？你话中意北上又好，春运又好，留喺香港日夜都缤纷咧，都系正嘅、啊。总之最紧要系咧身体健康， 系啦、 啊。如果过年咧就是、touch wood 讲啊，依家讲咗，到时大家就百病不侵噶啦。过年病真好惨啊！我想讲， 又着唔到靓衫。 第一咧，你喺嗰啲社交平台咧，系咁咧，即系叫做睇到人哋又食啲咩好嘢啊，又去拜年，去边度玩啊，又收利是，你着唔到靓衫后话啦，收唔到利是即系重点 啦。 你作为一个小朋友，我细个。最重要就系农历新年跟爹哋妈咪出去咧，喂， 恭喜发财， 系啊 ，Uncle Robin 祝你越嚟越靓仔，青春常驻，心想事成， 哇，咁好，我俾封大利是你先、 啊啊，最劲系呢句，日日都中六合彩，跟住个 Uncle 就话，六合彩都唔系日日开啦，咁样，跟住我就话，咁你次次都中啦，咁样，跟住咧啲细叔伯咧。好开心噶，好开心啊，系咪 听到都开心啦、啊，听到都开心。 细个即系讲呢啲好话就掂噶啦，俾、 啊、 多封你先，通常都系咁啊。加码系啊，原先系派两封，依家派太多封，等你 double 双封四封咁样。 系啦、啊，等你读书聪明伶俐，你知即系中国人社会都系咁啦。咁啊，嗱，今日都开心，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啊，出去玩都好啊。嗱，今日咧，阿欧为大家咧揾嚟咧海上邮轮假期啊。这个优惠之选咁几优惠自己上网睇。不过啊搵嚟呢几笪地方呢都系叫做香港朋友仔呢好鍾意坐邮轮去玩㗎、 嗯。 第一个地方呢就比较远少少㗎，但都系近㗎、啊、即系讲远少少唔系话喂系咪去到北欧啊架邮轮唔系 㗎。嗰啲真系好耐呀嗰啲坐。 即都系去冲绳啫，系啊，咁、去冲绳都几 happy 嘅， 系啊，几好啊，咁啊攞落船，跟住又感受下唔同风气啊， 系啦，咁啊，五晚嘅时间，咁就大概都系，唔贵喎，3000多蚊到、 哦， 大概3000多蚊，仲要咧即系第一同埋第二位都享有半价嘅价钱，咁呢啲条款细 则。因为落地可以落几耐噶嗰个？ 我都落到一日两日，因为佢两笪地方嘅，一个去冲绳嘅喇叭同埋宫古岛咯。 哦， 咁我估佢讲得有呢两笪地方，点都俾你喺嗰度 攞落去影下相、 打下卡、食下嘢咁样嗰啲 friend 啦。 记住翻上船啦，大家唔好喺个陆地嗰度玩得开心得滞。 系啊，咁啊，再近啲得唔得啊？再近啲都得嘅。咁啊，三晚啦，就去三亚。三亚即系类似海南 島、 啊、 海南嗰 边啦，咁啊，都呢个就1000多蚊嘅啫。咁轻 都抵玩啊， 轻松啊，你三日 三亚都几好。 叫做三亚三日，即系可能你年29系啦，咁你上船 29、30， 跟住初二翻翻嚟，咁初三初四仲可以拜年，又调翻转头。你初二叫做年29，即系年初一嗰啲都喺香港派晒利是先，做晒一切要同爹哋妈咪即系要 拜年啦， 系啊，整嗰啲嘢。跟住你初二上船， 系 跟住初三初四玩三日，可能亦都得。好啦，最后讲埋呢个啦。咁啊，依家都好多朋友仔喜欢去越南啊吓，咁啊越南就去呢个芽庄同埋顺化，咁啊都系玩5日啦，咁样咁啊呢个都2000多蚊到，咁啊大家就可以

其實 你見我依家成日都去旅行，你就知道幾冇幾冇嘢做啦。 唔係啦，適當時都要去享受休息一下嘅。 但我個個月都去喎、啊。 你賺夠？ 賺夠啊？咁咪賺夠咩？定還是係開始揾唔到錢？ 冇公開， 係放飛人生啊！好似內地用語放飛人生咁樣。 會嘅，我哋好愛惜自己嘅。唔係啊，因為上個星期咧係咪好凍嘅嗰幾日？咁其中有一日我又可以煮到飯，哇！嗰種感覺係、哦、我係一月 煮咩啊？你嗰日 第一餐飯，我蒸排骨就好簡單，跟住、啊、炒 你都好成日蒸排骨喎、啊， 因為我都 你都好中意蒸排骨、啊， 因為蒸排骨下面咧有陣時候會放臘腸，有陣時候會放淮山。 小白小白，我都中意蒸排骨， 係咩？ 因為蒸排骨太簡單，我話俾你聽，我教你啊， 又好 簡單，我教你轉頭啊，你去嗰啲豬肉鋪剁剁剁，洗完之後咧， 記得叫佢剁埋喎， 係啦， 你連剁都唔使剁，翻屋企 我已經有嗰啲叫做蒜蓉醬噶啦，跟住你就蒜蓉醬鋪喺面，跟住整幾粒嗰啲黑色嗰啲嘅嘛，豆豉， 豆豉 係啦，豆豉， 跟住 切少少辣椒，跟住咧就喺個飯煲嗰度擺上邊，跟住下邊就整啲飯， 係啊， 差唔多噶啦。 所以咧，而家啲電飯煲真係霹靂噶。點解咁講咧？而家我哋咪成日都係話電飯煲分幾層嘅。佢而家有啲電飯煲，我唔知道大家可能真係見過噶啦，又佢係分咗幾格，嗰幾格就唔係上下幾格嘅，而佢好似即係我哋切蛋糕咁樣切，佢咁樣分嘅。 哦 有啲分四格，分三格啊，咁你就變咗你嗰個飯咧，你都係其中一攤嗰度咧就煲啦，跟住另外一兩攤或者三攤，你可以我嚟譬如整呢、這個排骨啦，跟住仲有一個你可以譬如 蒸水蛋， 係蒸蛋當然得啦，雜菜咁你想有條菜落肚嘅咁啊，雜菜咁啊，其實就一個係一個電飯煲搞曬嘅、嗯，所以話而家啲廚房工具真係 OK 呢、這個，唔錯唔錯， 咁等我物色下先嗰度。係 你就嘅全年嘅目標講多次。 係啊，我就希望今年咧可以煮到多啲飯，起碼最少一个礼拜都有一次啦，因为自己煮饭幸福感系开心。 一个礼拜一次唔得，我觉得你。 你 既然覺得，你既然覺得咧係幸福嘅話，咁我想你幸福多啲啊嘛。 好，一個禮拜兩三次啦。 哦， 係啊，好，好，我就寫低佢先。 加油， 加油， 加油 啊，加油， 好，到你哋啦。 好，小白。 咁我咧，我就希望今年咧可以試多啲唔同嘅工種。 好， 係啦，做廣播做咗都一段日子啦。係啦，咁啊， 做咩？你又想 好似離去我哋啊嘛？ 唔係，佢唔會嘅， 係 佢會好似阿 Deep 咁樣，突然間 係啦。 轉行中途 係啦， 學下整水電咁樣， 嗰個軌道咧，叫做分叉開去嘅啫，係啦。本業當然喺呢度啦，咁但係又可以試下涉獵下唔同嘅嘢嘅，因為點解咧？當一個人咧，佢可以開始接觸唔同層面嘅嘢咧，其實即係喺哲學上啊，佢可以喺唔同嘅領域上面吸收到一啲新嘅刺激俾自己，然後再喺翻自己個本業嗰度咧，有第二種嘅睇法嘅喎，即係例如一個足球員，佢無端端走去打高爾夫球嗰位，咁其實佢喺高爾夫球上面佢得到好多，原來運動係可以有唔同嘅節奏嘅。 巴爾定係伊巴謙莫域話， 巴爾， 巴爾 係啦。咁啊，去翻踢波嘅時候，你睇佢踢得幾出色，跟住連埋嗰個可以交秒俾幾秒後自己嗰樣嘢，就係咁創造咗出嚟。所以你諗下，其實即係唔同嘅位度咧，喺唔同嘅角度上面，放喺一個嘅 position 上面，我哋係可以有好多唔同新嘅靈感同 idea。所以我覺得接納。书本当然要学啦，但系如果你体会嘅嘢，如果可以接触得多啲嘅话咧，对自己嘅增长其实系一个即系叫几何级咁上。所以今年咧应该可以试多啲唔同类别嘅嘢嘅话咧，我觉得会是一个几好嘅挑战。 正啊吓，咁啊，我简单啲啦，我就系跑半马咯，同埋每个月都去一次旅行咯。咁其实都定咗啦，冇病冇痛，应该都即系到时，我再讲多次，辛苦晒啲同事成日要帮我顶啲请假嘅嘢，真系 每， 但我系好乖嘅，我每次去完旅行都会买手信俾大家嘅， 敷咗啦，正噶， 敷 系啊，我买咗面膜俾我。 我以为你个荷包敷咗啦，系咪？ 佢荷包不嬲都敷噶啦， 敷咗个面膜啦。 好嗱，真系白纸黑字写低咗吓， 冇得唔算数噶啦， 贴喺床头啊， 系啦， 做唔到唔准搣， 系啦，我哋都唔会再讲翻呢一个题目噶啦。总之今日讲了说了算啊。 各位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如果讲到关于爸爸嘅话题，你会唔会刻意改变话题呢？如果你系对自己嘅父亲心怀芥蒂，而刻意避开晒所有关于父亲嘅话题，咁样你就可能有父亲情结啦。不过咩叫做父亲情结？就等孔益船仔转头话你知。涙は隠していたから。 所謂的情結就是指錯綜複雜的感情或者執著，用來表達對於某一個對象心生依賴但是又希望可以擺脫的矛盾心理。父親情結通常都分為兩種，第一種就是女兒和媽媽的對抗，希望可以奪取父愛的父親情結，另外一種就是兒子希望可以超越爸爸但是成果不盡理想，最後自暴自棄的父親情結。分析心理學始祖榮格，他透過自持聯想測驗就發現了這一種的思維模式。所謂的自持聯想測驗，就是我們會對於某一個特定的詞彙就會很容易聯想到另外一個特定的詞彙，好像是藍色的話，我們多數都會答大海，所以當我們見到報紙、公事包等等的詞彙，多數的人都會想起爸爸的。但是如果有父親情結的人，因為他們不想提到爸爸這個詞語，所以他們刻意會答其他答案。另外他們也不想被人發現原來他們父子之間的不和睦，所以見到西裝或者公事包的詞語就會想起 OT 或者會想起搭車，總之怎麼都不會答到爸爸這個字眼。父親情結嚴重的人遇到年齡、外貌、職業和爸爸相近的人都很難好好相處，而且多數都是跟父親的感情不和睦，所以如果想恢復正常的關係，就要發現到自己的心理情結，盡可能避免受到他的影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讀心術。 我哋口讲緊嘅係广东话， 嗯， 係啦，咁每一种嘅语言都有佢哋自己嘅特色嘅，咁无论係广东话啦、普通话啦、英语啦、或者係咩文都好，我哋总係经历咗就语言不断咁样去到进步变化。好啦，咁除咗係我哋口讲嘅语言之外啦，例如手语，手语呢其实亦都係一种嘅沟通嘅媒介啦。咁透過手語之後，我哋都可以了解咗對方嘅思想。咁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啦，熟悉手語嘅，其實每一個嘅地方唔同 language 咧，其實手語亦都係不一樣嘅。即係我哋廣東，我哋香港人，我哋嘅手語，你無端端走咗去非洲咁去同人哋，即係到時真係九唔搭八啦。即係就算手語咧，你都可以完全唔理解嘅，因為真係唔同啊嘛。 係啊，有啲地方啲手語咧同香港好唔同，即係好簡單。譬如有啲地方，譬如你做 OK 呢個動作，可能已經 係啊， 為別人帶嚟一啲冒犯咁樣。 冇錯，係啦，唔好亂咁做嚇。咁最好就係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問清楚先。好啦，咁原來喺讀心術上面咧，我哋亦都係有一個咧，就係、唔同地方嘅，亦都有唔同地方嘅讀心術嘅一個嘅主要嘅纲领要留意住噶。好啦，不过先睇睇呢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啦。咁啊，伟业街天桥有交通意外，往观塘方向通往启程道支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通往启程道支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咁啊，龙尾咧就喺龙翔道近苏屋村，哇，好塞、啊，真系系啦。龙尾咧就喺呢个龙翔道近苏屋村啊，亦都影响到咧就系太子道东往观塘道方向挤塞噶。咁啊，龙尾咧就喺彩虹道嘅。咁啊，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路线啊，咁呢个大家留意住啦。 明白。 好，讲翻呢个读心术啦。咁啊，读心术咧，其实我哋由于咧了解咗原来唔同文化或者唔同语言嘅背景咧、大家所表达嘅说话系不一样，连埋呢个手语亦都系不一样。咁所以咧，原来喺我哋面对住一啲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嘅时候咧，读心术有阵时可以完全唔凑效噶噃。 哦， 唔凑效意思即系话平时原来佢惯咗譬如倾倾下偈。托住個腮嘅，咁我哋譬如香港人就覺得冇禮貌喎。咁但係如果佢真係第二個文化，佢托住個腮係代表好專心、好用功咁樣嘅話咧，亦都好容易咧就判斷錯誤嘅。咁、所以咧，即係都如果你係想運用呢個讀心術嘅話咧，要揾翻嗰啲地膽啊、地頭蟲嘅人， 係、 熟悉讀心術嘅地頭蟲，去到分析每一個人佢哋嗰個嘅叫做視線啦、佢哋嘅手部行為啊、身體語言等等，咁先至可以真正咧了解到嘅。 好啊， 好啦。咁啊，見到其實外國方面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研究，其中一個研究咧就講到讀心術有幾咁有用嘅，因為佢哋亦都話到手勢或者身體嘅説話咧，比用口講嘅話咧更加有說服力。 哦，原因喺边度咧？嗱，呢个亦都带出咗一样嘢。例如我哋就咁面对住我哋嘅其中一个 target 啦。当佢啲手手脚脚手舞足蹈，甚至乎佢个头系摇咗几多度，只脚系点样喐？其实我哋都系睇到啲端倪。点解咁可信呢？系因为有心理学家咧就曾经提出过咧，就一个咧叫做法则，叫做麦拉宾法则。亦都證明咗咧，原來視覺同我哋聽覺咧，某程度上，如果我哋隻眼係 OK 嘅，睇到嘅嘢，我哋會先信咗眼睛睇到嘅嘢先嘅，然後先至會再相信耳仔聽到嘅嘢。嗱，頭先提及過，譬如手勢啦，或者説話啦，當我哋講嘢嘅時候，我哋一般人梗係聽啦。咁我哋聽咗嚟之後咧，我哋就會經過思考。但係好多時人就係咁噶啦，我哋咧會先去睇咗我哋睇到嘅嘢先，然後先至會聽嘅。第一个步骤，我哋一定会用咗双眼去到望咗先嘅。 系 咁，所以如果我哋透过某一啲人哋嘅动作啦、表达嘅说话或者佢讲嘢嘅时候，佢嘅一啲姿势，例如一啲政治人物，当你有一个好强劲嘅 speech 嘅时候，一个演讲，你发觉佢一啲嘅手势咧系可以带动到大家嘅情绪。 哦， 我哋听紧嘢嘅时候咧，咁我哋会思考紧佢入边嘅内容啦，但系可以令到我哋信唔信服咧。其实是靠那个手势，靠我们的身体语言。所以这个呢，在读心术来讲，有些人就利用了这个优势。当他进行一些演讲的时候，他刻意去做这件事，令到人的潜意识里面会对他们的说话做了一个很好的相信的效果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即很多的研究发现了之后，有很多人去到利用人的这个视觉和听觉的差别，去到做了很多不同的一啲嘅訓練同埋啲嘅活動都會咁樣用嘅。好啦，咁啊肢體語言有陣時咧會過度誇張嘅喎，咁啊呢個當然又亦都即係超出咗呢個讀心術嘅範疇啦。 係 一般人都已經睇到，點解呢個人會特別去到誇張去到表達到某一啲嘅嘢嘅咧？咁樣嗱，有陣時誇張嘅話咧，係代表佢哋真係非常之興高采烈。咁頭先提過啦，咁可能有啲譬如暴作咁樣，佢哋的而且確係真係手舞足蹈嘅，甚至乎有啲人咧。佢中意跳舞嘅，呢个好个例子。如果你喺香港无端见到一个人同你倾下偈，佢真系走去跳舞嘅，你梗系觉得呢个人夸张有问题啦。咁但系如果系其他嘅唔同文化背景人，佢开心咧，佢可能真系会跳舞嘅。而嗰个唔系夸张，只不过佢表达紧佢自己内心嘅情况。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咧亦都要睇翻唔同背景人，佢哋有一个叫做自我主张咧。强唔强烈？呢一样嘢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好容易捉到一个人咧，佢到底个思路到底系去紧边个方向嘅。好啦，咁啊重点咧，其实即系话俾大家听，当我哋要去到处理一个人，要知道佢心里边谂紧啲咩嘅时候咧，除咗要了解佢自己嘅文化背景啦，我哋亦都咧就唔，我哋只眼要睇到佢表达紧啲乜嘢，但系要懂得分析佢嗰个表达。是真系表达啦，真情流露表达，定还是其实是一种伪装嘅表达？呢、个伪装嘅表达咧，就连埋嗰啲读心术师咧，好多时都会即系中计，因为佢哋见到一个人嘅时候，通常佢表达紧一件嘅事情，就会以为佢真系想表达喺个行为上面表达紧某一种嘅信息。但系叫做棋高一着啊，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来人哋就知道你可能读心比较顺叻，会刻意做一啲嘅嘢，令到你有个错误嘅读解。 其实呢都关事啊，譬如头先小白都用啲足球员嚟做例子啦。咁啊，依家好多足球员都有入到去禁区嘅时候，都会做一啲翻滚或者被踢跌嘅动作啦。 我突然间谂翻起三尖分高球世界波， 有好多都七情上面啦，或者属真属假又无从稽考啦。但系即系做球证有阵时都要判别一下，或者就算上边 VAR 团队都真系要认真睇下，哇！嗰个人嘅表情系咪真系可以蒙骗到一众嘅裁判嘅法眼咧？咁样咯。 咁所以我都记得即系要攞翻高桥洋一，即系呢个作者足球小将嘅作者，佢嗰句说话就系佢有句对白都几有趣，就系话叫做嗱呢个瞒骗系唔啱啊。不过咧佢就话到懂得喺球场上边咧利用呢啲嘅欺诈或者有阵时嘅扮下嘢咧，亦都系足球嘅快乐之一嚟噶。 退休，永恒定律，生命的源头，我们是幸运，每天都拥有。如若果我身边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生是否不会再有欢笑？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欣赏，为就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蓝蓝大海拥抱地球，银白是山岭高耸，我们要庆幸每天可享受。若果熟悉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间是否不会再有欢笑？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欣赏，为就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为就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期望是所有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睇埋个天气，睇下 good 唔 good 先。 好啊，今日天气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雨。早上天气咧会相当清凉，而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咧以及系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6%。留意啦，空气健康质素咧就系2啊，属于低噶。听听新闻简报，翻嚟转头有晨光第一线。 早晨9:07，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上个礼拜五咧，美股都有得升嘅，道指升6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啊反而要跌啊，跌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5点，不过咧全个礼拜计咧，道指、标指、纳指咧全部都升嘅，咁啊，港股点睇咧？港股咧都依然系高水啊，150点啊，就系贴士啲啦，睇翻咧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相对高水少少嘅，咁你话今个礼拜咧，依然睇到中央方面咧都有好大力度嘅一啲救市嘅措施出手啦，包括咧即系礼拜日嘅时候咧，又有啲新嘅中证监咧就再出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中证监又公布啦，为咗贯彻咧以投资人为本嘅一个叫做监管理念啦，加强啊限售股出借嘅一啲嘅监管，咁样呢个系。即系叫做琴日公布嘅，1月28号礼拜日公布出嚟嘅，咁啊第一项嘅措施咧就1月29号就实施啊，第二项嘅措施咧就3月18号起就又实施啦，咁所以呢一类嘅措施咧都见到内地方面咧都加大力度啊吓，咁啊撑个金融市场啦，咁所以咧对于港股嚟讲咧绝对系利好信号咧，亦都显现咗嘅，咁啊散户民咧又可以多加留意呢一方面。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哎，唔好意思，撞亲你 ，sorry。 唔紧要，冇事冇事。咦 ，Vicky？ 哎 ，Hello， 白生，第一次喺街市撞到你。 系，我仲以为你啲后生女净系会帮衬超市添。 街市啲嘢新鲜啲又平啲啊嘛，不过就早收啲咁咯。今日难得早放，先至赶得切嚟买餸啫。如果平时收得夜啊，都要去超市买噶。 你买咗咁多嘢，睇嚟真系好平。我帮你拎翻2袋啦。 哎呀，唔好意思嘅。 有乜唔好意思啊？你买完餸都系翻屋企噶啦。 系啊。 咁啱啦，我都系。 咁既然你帮我攞嘢，可唔可以等多我一阵啊？我想去买啲生果啊，不过头先唔够手拎，所以就冇买到啊。 冇问题啦，你慢慢，我喺度等你。 欧哥 ，Vicky 白生，哇，你哋买咁多嘢嘅？ 只是这两袋是我的，其他都是 Vicky 的。 唔该晒你啊，白生。重啊，放低先啦。好彩头先撞到你咋，本身船仔话同我去买噶，点知我放工之后就找佢唔到啦，打俾佢又唔听 message 又唔复。 我头先见佢带咗 Mocha 出去，啊，我一讲就出现啦。 哇，乜事咁多人喺大堂啊？坏 lift 啊？ 唔好乱讲啊，两部 lift 都运作正常噶。 你表姐话你冇复佢电话，唔知道你去咗边，甩底冇陪佢买餸啊！ 哦，系，唔记得咗添。头先俾 Mocha 嘈住我，系都要我带佢落街，搞到我乜都唔记得晒，电话都冇带啊！ 你自己冇记性就唔好赖佢啦，罚你冇记性，下次你负责去买餸啊吓。 OK， 我后日去买啊，唔系，后日唔得啊，要收嘢，大后日都唔得啊，要上堂。我下个星期好似有一日收早嘅，我就嗰日负责买餸。 你两个咁忙，点解唔网购呢？ 我同表姐都中意行街买嘢噶，况且有时网购好容易乜都买多咗，咪赚晒。 但系你哋日日都要翻工，仲要收得夜，边有时间去买嘢啊？就算啊，俾你哋星期日放假，你哋都宁愿喺屋企休息下啦，唔愿出街噶啦。 啱啊，所以有阵时我都好羡慕有啲朋友嘅公司实行4.5天工作周， 即系每个星期翻4日，全日再加1日半周。 系啊，好多公司都会拣星期五放早噶。 哇！如果我每个星期五都可以只系翻半日，咁就实在太好啦。 都系噶，多半日时间休息，做下自己嘅嘢，个个打工仔都系咁谂嘅咧。 咪住，如果老板俾啲员工星期五可以翻半昼，会唔会佢哋星期一至四咧，每日都要翻多一个钟头噶？咁又好似冇乜好处。 唔会啦，咁咪冇咗4.5天工作周嘅原意咯。 咁翻工时数少。咗人工会唔会受影响先？ 唔会，薪金啊维持不变噶。 啊，但系从公司角度，员工每个星期翻少半日工，会影响公司嘅生产力噶。又或者虽然翻工时间少咗，但系工作量一样咁多，员工都会好辛苦。 未必是好事啊。 咁就要靠事前沟通啦。 老板同员工沟通，间公司是老板㗎嘛，佢话乜就乜㗎啦，员工有四咩？ 唔係㗎，如果要实行四天半工作周，老板係需要同员工有良好嘅沟通，等佢哋清楚知道提高工作效率嘅必要性，以弥补少咗半日嘅工作时间。 即是老板俾你翻少半日，其余时间专心啲、落力啲做嘢，咁都好应该啊！ 呢啲措施适合喺香港实施咩？ 欧哥，香港系喺2006年由政府带头，分阶段喺政府部门推行五天工作周，之后咧就唔少私营企业都慢慢开始跟啦。发展到今日，打工仔每星期有两日假期已经好普遍。 哦，系，原来2006年开始已经实行咗五天工作周噶咯噃，真系咧唔讲唔知啊吓。 所以话唔定将来会有更多嘅中小企业为咗挽留人才，更加注重员工嘅福利，希望可以增加到员工对公司嘅满意程度同埋归属感，而陆陆续续进行四点五天工作周噶。 真系实行四点五天工作周。会唔会搞到冇人清洁啊？诊所唔开啊？餐厅食肆、商店都唔开噶啦吓！ 敖哥，你嘅担心未免又太多啦。头先你讲嗰啲行业，包括你自己做保安为例，不嬲都系以轮班制维持服务。唔好话你啦，我喺宠物诊所做嘢都系轮班制。 唔同行业可以因应住工作安排而设定灵活嘅家庭友善措施俾员工。 啱啊，四点五日嘅工作周唔适合你嗰个行业嘅话，雇主可以通过其他措施令到员工增加归属感噶嘛。 例如 改善医疗保健计划，又或者增设进修补贴等等都可以噶。 其实普遍上班一族真系有得星期五放半日已经好高兴。 梗系。每个星期多半日私人时间，可以做到好多嘢噶，特别系陪下屋企人，又可以做啲自己中意嘅事。夜晚仲可以约朋友食饭，玩完翻到屋企，知道仲有星期六日可以休息，感觉不知几好啊！咁先系工作、家庭同埋生活平衡嚟噶嘛。 系，依家啲后生仔女好中意讲乜嘢工作与生活平衡。我哋以前啊，边度兴讲呢啲嘢啊？ 敖哥，虽然我同你年纪差唔多，咁但系我都中意唔应该为咗工作而失去生活，特别系对家庭嘅照顾啊。况且咧，正系不断做不断做，挨唔到几耐噶。休息咧系为咗行更远嘅路，所以工作之余都要好好享受生活。 讲到咁重要。咁以后啲公司请人嘅时间讲明四点五天工作周，咁实唔惊冇人做啦。 你啱啊！外国有人力资源公司做过调查，超过一半受访者喺求职嗰阵会将工作同生活平衡视为首要因素，即系话如果份工令到佢哋会冇晒家庭同私人生活嘅话，佢哋就会宁愿唔拣呢份工啦。 所以啲老板想吸引新人入职或者留住啲好嘅员工，就要致力建立家庭友善嘅企业文化，照顾员工嘅家庭需要啦。 我都好希望可以有越嚟越多嘅公司企业都推行呢一个措施。 谂落其实对船仔你嗰行都好有好处噶、哦。 吓、啊，对宠物诊所有好处？ 我意思系又让宠物嘅主人，如果每一个星期多半日假期，咁咪即系多半日时间陪自己嘅宠物咯。主人陪宠物多啲，宠物都会开心啲，咁咪又会健康啲咯。 听你咁讲，好似有道理、哦。咁我酒店业又有冇帮助咧？嗬？ 有。啲人多半日假，咁咪增加佢哋去酒店 staycation 嘅机会咯。 你啱，我都谂到，对白山你做 personal trainer 都有好处、哦。 你想讲早咗放工，就有更多时间去做运动啊嘛？ 冇错， 你哋各行各业都受惠，咁我自己个行咧， 傲哥点会冇啊？嗱，你谂下啦。当每一个住客都是身心健康，日日好心情，咁样就会和睦相处，大家生活得开开心心，咁你嘅工作亦都会更加顺利啦。 讲得好啊，所以欧哥唔好话唔关你事啦。 好好好，咁学船仔话斋，希望更加多公司实行咧四点五天工作周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荷莉在卡通片上面经常都会见到他们的出现，同时也都懂得筑巢的、哦、那真实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懂得筑巢呢？原来是真的，真实的荷莉有自然界水坝工程师之称，他们会跟爸爸妈妈兄弟姊妹一起住，还会一起合力用树枝、灌木、石头、泥土等等的材料建造水坝，同时间亦都为湿地以及是其他的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睇翻资料，最有能力去塑造地表嘅动物，人类系第一，而荷莉系仅次于人类排第二添嘅。而除此之外，佢哋扁踢踢嘅尾巴原来都好有用途噶、哦。佢哋嘅尾巴就好似船桨，帮佢哋喺水入面灵活咁样行动。而当遇到有危险嘅时候，佢哋就会用佢哋嘅尾巴大大力咁样拍打水面，制造声响，提醒同伴快啲匿入水底。仲可以吓走到啲捕食者添。荷莉唔单止重亲情，会同爸爸妈妈兄弟姊妹一起住。而研究发现，荷莉创造嘅湿地同普通嘅湿地相比，系更加有充足嘅食物噶。所以对于一啲水鸟又或者哺乳动物嚟讲，系一个好好嘅栖息地。等我都要代表所有嘅水鸟同埋哺乳动物，向佢哋讲声多谢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喂，讲开呢啲动物， 系咯， 我想同阿 荷莉 同埋阿小白咧，可以讲下。首先咩系荷莉？我想知啦。 我头先问佢啊，系咪即系水獭啊？嗰啲 friend， 佢话唔系噶， 唔系佢唔系同佢同一个品种嗰类咯，即系 近亲， 等于系啦， 系啦，即系譬如信，我头先讲，即系信天翁呢种喺呢一个海洋上面其中一种最大嘅雀仔，其实信天翁有三十几个唔同嘅品种嘅，通常都系喺呢一个嘅南半球嗰边咧就活跃。咁佢哋好大只噶，好少噶呢只雀仔，讲多两句，就系佢哋飞嘅时候咧。佢哋系其中一个最大嗰个品种咧，佢哋好似我哋飞机咁样嘅，佢度跑跑跑跑，即系佢要经过长嘅跑道，跑跑跑嘅时候咧就可以飞天嘅。咁我哋飞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由于佢哋嘅寿命都相当之长啊，我记得系有成差唔多五十年嘅，即系雀鸟嚟讲，其实佢都算好长命， 算劲噶啦， 算好劲啊， 算 同埋 长寿动物， 同埋佢哋飞个距离嗰啲一生之中飞个距离咧，系来回唔知地球同月球几多转嘅，因为佢哋飞嘅时候咧，佢哋系用一种好少嘅力度去飞。佢哋主要都係滑翔，係啦，咁所以我哋降落嘅時候又係要花啲心思啦，即係真係好似飛機。我哋人類嗰個飛機其實某程度上都係 抄襲 呢個信天翁嘅， 係啊，即係信天翁或者雀鳥嘅飛行啦。即係你仲記得第一代咧，啲人做飛機咧， 哦係啊係啊， 兩隻手穿住一隻翼啪啪啪嘅，咁當然試過一億次失敗，跟住最後飛機先成功啦，因為有螺旋槳。 我人生都好想試一次整一隻咁大隻嘅嘢，睇下我可以飛到幾多尺嘅。 誒嗰時有個能量飲品，係 啊，年年都有 㗎。 年都有 噶，不過好似早嗰兩三年就話唔知受傷都係嚴重嘅，跟住就 所以佢哋就飛落個海嗰度 啊嘛。係啦，總之呢個都幾得意啊， 有趣啊嗰個。 即係講翻你嗰個動物先， 係啊，係啊，荷莉咧其實都有分咧兩個種類嘅，咁咧就係美洲嘅荷莉啦，同埋歐亞嘅荷莉嘅。咁其實荷莉咧都真係幾得意嘅，其實經常真係喺卡通片咧都會見到佢嘅，同埋佢嗰啲牙咧咬合力好強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嘅动物。 点解无端讲动物呢？其实咧都想讲下呢一则嘅新闻咧。咁前排咧就喺呢个云南嘅昆明动物园啊。我估计咧心机旁边有啲爱猫人士咧都听过呢一则嘅新闻咧，就系咧呢个动物园咧竟然咧俾猴子咧同埋猫咧共处啊。咁咧我自己咧就唔係透過新聞片段去睇，我就透過嗰啲短視頻去睇。有陣時啲短視頻咧都將嗰一 一两日咧，最火红嘅片会推送俾你噶嘛、 嗯嗯？ 哇！跟住我就真系睇到咧，即系几只猴子咧就欺凌只猫啊！ 咁惨啊！ 欺凌只猫啊！咁咧就网络上边 种族歧视嚟嘅呢个系 系啦，网络上面都传出多条呢啲咁嘅影片啦，甚乎私人暴力或者撕咬咁样啦，咁样咁其实咧有内地媒体报道，2017年咧已经讲呢个动物园咧已经无啦啦唔知点解将啲猫摆入去。猴子嗰度去咩噶咯？哇！即系佢哋就 冇讲原因噶。 佢有讲个原因，个原因咧就系话摆入去猴子园嗰度咧，即系将啲猫放入猴子园嗰度咧，就爱嚟捉老鼠咁但系最后咧， 啲马骝自己唔捉。 事件曝光之后咧，就发现有两只流浪猫，两三只流浪猫咧就被猴子杀死啦。 哎呀！ 乜咁嗱？呢个咧就唔系咁好嘅一样嘢，就系嗱。讲真，猴子都系群居动物 啊， 你非我族类者咁 品种啊， 同埋你都有地盘主义噶嘛，即系你唔同 所有动物都有噶， 你唔同族群，你仲要困兽斗，你冇得走，你点会放佢入只笼嗰度？ 佢哋应该做咗研究，就系到底猴子中唔中意猫呢种物种先， 同埋你除鼠患。你可以用 有好多方法啦， 其他方法啦，我都真係理解唔到。咁所以依家咧就网络上疯传咧，咁啊有关方面即係呢个云南嘅昆明动物园咧，都即刻交翻啲猫出嚟啦，咁样即係话唔会再俾呢啲事件去发生。咁啊下边啲网民留言咧就好发人心性嘅讨论，啲讨论就係、是、啊究竟我哋仲需唔需要去动物园嗰度睇动物咧？嗱、呢个係。真系，我都覺得， 即係如果大家心入面心諗就係，如果你要睇動物嘅，你中意睇大遷徙嘅，或者中意睇非洲嘅動物，你不如去非洲，揾嗰啲野生，你唔好騷擾佢，慢慢睇佢 啦。人有人生活，你下下都好唔人道地監禁住某一啲嘅動物，即係我哋睇到長頸鹿，梗係好 happy 啦。但係長頸鹿得嗰咁少嘅範圍嗰度跑，人哋。即系世世代代喺非洲大草原嗰度去跑开嘅、你有几多俾人嚟跑？得500尺一个蜗居俾人嚟跑，即系意思系咁嗱。呢个纯粹系主持人带出一个咁嘅讨论，或者喺星期一嘅早上带出一个咁嘅反思。咁、所以啊，系我哋都系时候谂下，即系我哋人类都开始好文明同埋好进步啦、即系我哋同动物嘅关系究竟系点咧？系咪观赏用咧？究竟佢哋运喺动物园，我哋买门票去睇定，还是可以放翻去野外咧？呢个都。值得大家想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同中国官员星期二将在北京就打击芬太尼流入美国等问题举行首次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三藩市会晤时，双方同意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开展禁毒合作。美方希望同中国合作打击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并削减有关贸易融资。美方官员透露，自从中美元首会晤以来，中方已经关闭一家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美方之后在机场执获相关化学品已经减少。官员又表示，即将举行的会议将由美国司法、国土安全、外交和禁毒官员参与，将重点讨论，持续协调以支持具体执法行动。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昨日上午指导了新研发的火箭331型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对试射结果表示极大的满意。报道指，两枚巡航导弹在东海上空飞行约124分钟，并命中岛屿目标。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影响，亦与地区局势毫无相关。金正恩说，因应当前形势和将来存在的威胁，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保护海上主权，重申海军核武装化是迫切，重申海军核武装化是迫切的时代任务，国家核战略武装力量建设的核心要求。金正恩当日亦都视察了核潜艇建造工作，商讨有关核动力潜艇和其他新型舰船建造工作问题，明确指出相关部门要完成的当前任务和国家对策方案，并就执行途径作了重要结论。而

知道今晚港台电视有咩睇，咁啊即刻听一听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1月29号啊，呢个时候梗系请嚟阿畅话俾我哋听有咩睇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6点35分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咁我哋今集咧就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李振强啊，上嚟节目同大家讲一讲嘅，讲咩咧？谈论一下咧，点样推动年青人啊对国家认同嘅爱国教育工作。想关心呢样嘢嘅朋友就要留意呢个节目啦。咁啊，另外呢、這个节目另一个环节咧，就会邀请到咧全国人大代表梁美芬啊，佢就话喺人大会议嗰度咧，建议呢个组织大湾区一站通嘅安老医疗系统咁。想知道多啲呢一个建议系点嘅咧？记得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啊！ 系，我都知道咧，而家多咗长者选择翻去大湾区啦，就做呢一个安老服务嘅。咁亦都睇到话啊，原来咧有环境好、价钱低，又唔需要排队，咁啊，所以真系越嚟越多啦。咁但系同一时间亦都有人虽然想，但又喺度谂啊，会唔会令到子女少咗嚟探佢啊？嗰、那个实际个生活圈同交际圈改变又好惊，咁点样去解决呢啲问题，同埋点样吸引更加多人去到大湾区度做一个安老嘅服务咧？就记得留意今晚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嘅大师对谈，今集讲啲咩咧？ 今集咧，我哋每一集个主持人啊，即系建筑家阮文涛，邀请唔同界别嘅人上嚟对谈噶嘛，即系又有艺术家，又有音乐家，又有导演，乜都有噶嘛。今集特别啲。特別在咩咧？特別在翻同翻建築家對談啊！講乜咧？就係講下建築師嘅發展路向啊！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建築師咧係建築學系噶嘛。咁究竟佢哋畢咗業之後咧，可以有咩發展咧？除咗香港市場啦，內地同埋台灣地區等等，又會為建築師帶嚟啲乜嘢機遇咧？嗱，今晚主持人啊，阮文濤啊，就邀請到兩位上嚟同佢對談。第一位咧就係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嘅助理教授啊，馮國安。另一位咧就係建築師呂達文，佢哋咧三位咧喺讀書時候啊，讀建築系嘅時候都係同學仔、好朋友，但係佢哋畢咗業之後咧就行咗條唔同嘅發展道路咁話。當中佢哋各自遇到啲咩困難，又各自有啲乜嘢機遇咧？大家想知道多啲讀建築究竟有啲咩發展嘅話咧，今晚8:00要留意大師對談啊！ 我之前听我有好多朋友读建筑系咧，都系话读书真系好辛苦啊咁样，因为佢哋日日咧都系匿喺 studio 度做模型嘅，然后咧就通宵通几个钟，因为可能系得好少时间，然后要谂晒成个建筑啊。佢哋咧话佢哋每一晚喺嗰度通宵咧，系建立咗一种战友嘅友谊嘅。咁同埋我谂读书都辛苦噶，读建筑系，因为我又听闻啦，话原来你即系想成为一个叫喺建筑界度有一个比较好嘅发展咧，其实你要读 master 嘅。 哦，即系再要辛苦多几年继续读落去啦。 系啦，咁但系同一时间谂下读 master 又难噶嘛，即系咁多人想读系咪？咁所以佢哋个成绩又要好，咁我相信如果听下佢哋讲多啲就系点样发展啦，即系除咗香港市场之外，其他市场嘅建筑师又可以点样做啦？咁一定要留意今晚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0:30嘅超六世代，呢一个系讲啲咩嘅咧？ 嗱，呢一个系顾名思义好超咁样同大家讲下呢绿色啊。嘅環保嘅一個幾實節目，咁啊節目咧就帶大家飛到全世界唔同地方啦，認識下咧好多唔同界別嘅朋友，佢哋點樣好超，但係咧又去到保護佢哋當地嘅環境嘅。咁啊今晚咧就會同大家飛到去意大利啊，意大利咧係一個天然資源好豐富，兼且係歷史文化好深厚嘅國家。即係有去過朋友知道啦，佢哋周圍啊，特別係喺佢哋首都羅馬度咧，周圍都有嗰啲歷史文化遺跡㗎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哋因為環境好好啊，即係自然土壤好好啊，所以佢哋有好多美食、好多自然風景，兼且佢哋歷史啊、語言文化方面咧都係好深厚嘅。但係啦，佢哋咁獨特，但係我哋全世界而家有一個全球化嘅趨勢嘛，全球化嘅影響咧就對佢哋呢個。咁獨特獨有嘅文化咧，帶嚟一個嚴峻嘅威脅，即係除咗文化上面，就包括佢哋自然環境都係嘅。有一班意大利人咧，就因為見到呢件事，就好努力守護住佢哋嘅文化遺產，即係守護住佢哋啲遺跡之外啊， 仲捍卫佢哋身份，兼且佢哋自然环境。究竟佢哋会做啲乜嘢呢？嗱，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超绿世代啊！ 真系要知道多啲，因为我知道意大利人咧，佢哋系好注重佢哋嘅饮食文化嘅。 是 即系网上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短视频啊，或者短片咧、意大利人见到我哋啲披萨落呢一个菠萝啦， 菠萝系 啦，然后见到啲意大利粉咧乱咁落茄汁咧，佢哋会崩溃嘅咯。 系对佢哋嚟讲系真系好大嘅侮辱啊！ 系啊，咁所以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意大利嘅文化，同埋佢哋点样去守护佢哋珍贵嘅文化遗产咧，就记得留意十点半嘅超绿世代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有少少开九点四十七分，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咧，即系我哋都有少少空中点唱要讲下，系咪啊 ？Vicky， 我想问一下， 系咪啊？冇错啊，今日 等我提一提你都要讲两三句嘅，因为招呼一下我哋咧呢一个广大嘅听众朋友啦， 冇错、 嚟自我哋港台网站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留言嘅，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港台嘅网站啦。咁啊，礼拜一咧好好嘅，咁我哋会释放多啲时间咧俾大家咧空中点唱一番嘅。咁转个头我哋都安排咗听众要倾下。 冇错，首先睇下空中点唱先。今日咧有一个空中点唱嘅就系阿张师奶啊，咁咧佢就要点唱俾阿徐师奶，咁就祝徐师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快乐，而且咧仲会祝埋徐家嘅大孙仔快高长大，活泼精灵，聪明伶俐。 咁搞笑嘅叫大家做师奶，其实你只要叫阿 Amy 点俾阿 Lily 听咁，又冇人知道。 冇错冇错， 或者有啲亲切感咧。好啦，读埋先，因为佢都仲有啲嘢咧想点唱嘅，就系仲话祝。埋咧两位嘅徐先生精神爽利，继续锡晒老婆，长做长有，生意兴隆，全力奉献俾太太。而再祝两位嘅徐太就继续青春美丽，坐享其成，饭来张口啊！咁啊，盆满钵满咁话嘅。 咁啊正啦！我哋都祝嘅徐氏家族咧，个个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 系啊，咁我哋祝埋阿张师奶啦，佢点唱噶嘛？我哋都祝阿张师奶开心快乐啦！ 好好好， 系啦，空中点唱就系咁啦。 好，即刻听听听众朋友电话吓，阿红。红系嘛？早晨，早晨， 早晨，阿红， 系早晨，你好， 你好啊， 小白， 我喺度， 阿 O 同阿 Vicky， 你好， 早晨， 好有礼貌啊，阿红先生你好啊， 今日要同太太讲一啲情深说话，系啊，交俾你， 好啊，系啊，咁我想都系趁住就嚟嘅情人节咧，同太太讲声，即系多谢。咁同埋佢嘅悉心照顾啦，就系咁，佢时时都系以家庭做第一位嘅，咁就我好想即系讲声即系我爱你啦吓。 哦，哇，好 sweet 咯呢个。 你嘅家庭系有几多位成员啊？佢悉心照顾，定系净系照顾你嘅咋？系嘛？ 哦，唔系，仲有一个小朋友嘅，咁佢时时都系以小朋友做第一位，我做第二位，佢先做第三位嘅，真系。 你有冇呷醋啊？有冇锡晒？即系仔定女嚟噶？ 都冇嘅，真系。我嘅小朋友系仔仔嚟嘅， 仔仔嚟嘅，系。所以你太太咧喺屋企有两位情人，一位就系你，另外嗰位就系你嘅小朋友啦。 咁都唔可以咁讲嘅， 唔可以啊。 咁你同太太结咗婚几多周年啊？ 我哋结咗婚三十周年啦，今年就三十周年啦。 三十周年系咩婚啊？考下你先， 真系唔知， 真系唔知啊！我帮你 check 下啦，好唔好啊？吓 吓，好啊好啊。 等你讲嘅时候，除咗我爱你之外咧，仲浪漫多啲嘛？ 系咯，咁太太平时点样照顾你哋啊？ 三十年咧系珍珠婚啊，知唔知啊？ 珍珠婚， 珍珠都冇咁真。带嚟你嘅珍珠粉， 但系佢唔中意珍珠嘅，佢就系中意去旅行，真系。 哦，唔紧要，你送咩佢就中意噶啦。 系啊， 同佢去多啲旅行啊， 系嘛？ 啱嘅，啱嘅。 系啊， 咁就系啦。 啊，讲翻头先，你平时点样照顾你哋啊？ 佢要翻工啦，咁但系放咗工翻嚟都做家头细务啦，咁都有做家头细务嘅。咁譬如星期六咧都。都会一起出去买餸嘅，咁就啊，咁都好辛苦嘅，其实都系啊。 系啊，家头细务都好复杂，有冇帮手啊？你除咗星期六之外， 有我就负责做清洁嘅，真系 啊，咁啊好啦。 同埋今日都好啊， 系 啦，阿红咧同我讲啊，佢系鼓起勇气今次咧第一次打上嚟电台咧，就 系 想俾啲 sweet sweet 嘅惊喜太太噶。 是啊是啊，我都是第一次打电话上来的，咁样其实是。 啊啱 啊。就都。 武器用得好。 希望去就是继续开开心心啦，咁有时我自己有啲可能粗心大意啊，咁我都会继续改嘅，真係。 好 啊。我唔够。 是啊。 我唔够细心啦，真係。 明白嘅，通常喺女士面前呢，男士大部分都是不够细心的。 是 我哋都明白的。 喂阿红啊我想透过大电波我都恭喜你。你找到你人生即是愿意照顾你和愿意体谅你的另一半。我都恭喜你你都好幸运啊好不好 我都觉得自己好幸运 嗯 嗯其实有很多好小事呢咁佢都会体谅返大家或者係佢都以家庭为中心嘅就係、是、啊。好多 嘢 都系， 嗯，好啦，嗱，再讲又喊噶啦，可能唔好喊啊，之后再知唔知啊？ 我太太就叫做卫兰啦， 系 咁样讲。 好，咁啊，今日带嚟呢首作品就陪着你走啦，希望你哋咧、 啊、 一路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好嘛，开开心心。 好啊， 嗯，拜拜， 拜拜， 拜拜。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陪着你走，找嚟啦，黄浩信加上谭嘉仪嘅版本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有幾分鐘啊，半食半玩啦，我哋咁啊誒呢個地方都幾得意嘅。咁我見到喺外地嗰啲鋪頭咧，係真係鋪頭嚟噶嚇。咁但係佢哋入邊嗰啲有嗰啲機咧，即係好似我哋而家一入到鋪頭，可以自己用一啲好大嗰啲即係鋪頭自己供應俾我哋嗰啲好大嘅平板去點餸食嘅。 係。 咁佢呢個點餸咧，其實佢成間鋪頭咧都係賣一啲即食面嘅。 嗯。 全部都係即食面。是不同地方味道的即食面，他们都有，譬如有韩式的即食面，有日式的即食面，有中国式的即食面，甚至乎东南亚款式的即食面其实都有的。 这么 正。对，所以你一 loop 个屏幕的时候，你就可以 loop 到很多不同的样子的即食面。接着来，假如我揀了一包韩式的即食面，我按掣，按掣的时候呢，他都会给我一张飞仔来的。其实这个都是说，都有个 trust 在这里，就是大家的信任在这里。那你拿了张飞呢，你就可以喺佢个架嗰度咧，就攞一包即食面。 呢、這个即食面博物馆咧喺南韩首尔嗰度传过嚟，几得意喎呢个嘢嗬。 佢呢个咧就都唔算系博物馆，因为真系人哋经营嘅，系啦，半餐厅咁样啦。好啦，咁你咧就攞咗包即食面之后咧，咁啊，然之后你就可以用佢哋自己餐厅，佢准备咗啲大碗俾你，嗰啲好大嗰啲碗。好啦，咁然后佢咧就可以俾你体验一下咧，真正即食面嘅味道。佢声称啦。咁因為佢喺就好似我哋嗰啲賣薄餅嗰啲地方咧，即係你有個沙律巴咁樣噶嘛，咁你就可以將攞住個大碗，先將佢嗰個面放咗落個碗入邊先啦。即係佢有教學㗎，即係除咗金城冇教大家泡面之外咧，其實佢呢個都有教嘅，就放咗個面入去個碗度先，跟住你就可以去佢嗰個類似沙律巴嘅嘢咧，將譬如有 kimchi 啦，有椰菜啊，有粟米啊，有好多唔同配料嘅，咁你就可以將嗰啲配料咧就放喺你呢一碗面上邊。未加水噶吓，仲未加水噶。好啦，然之后放咗喺碗上面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咧就有加水嗰个动作啦。咁加水嘅时候，你就佢就当然会准备咗呢啲嘅叫做材料热水俾你啦。佢材料其实头先除咗讲几样嘢之外，仲有譬如粟米粒啊、蟹柳啊，呢啲好多嘅，好多款式 嘅。冇记错，呢啲无人餐厅咧，好似有埋鸡蛋添噶。 鸡蛋都有噶，冇错，鸡蛋都有噶。咁佢啲冷热饮品咧，当然亦都准备咗俾大家啦。咁啊，亦都可以即系按住自己嗰、那个 喜好 同埋价钱去到选择嘅。咁你要呢、這个，你咪俾钱咧，即系好似我哋食车仔面咁样啫嘛。不过佢呢个就可以自己泡埋咁样，好啦，咁然后咧喺个冻柜入边咧，其实仲有其他食物嘅，即系除咗即食面之外咧，佢哋亦都有其他肉类，甚至乎咧薄饼。咁然后重点啦，重点咧就系你可以喺头先嗰个准备咗已经个泡面 ready 晒啲餸放晒上去啦，然后咧你喺呢个时间先至咧就系落嗰个嘅调味包，放咗系啦嗰啲粉，然后咧就再加水。跟住咧，佢就會放喺，因為佢嗰個碗係特製噶嘛，你就將佢個碗放喺佢嗰個類似電磁爐嗰個嘢上面，一路啵啵啵啵啵啵啵，一路咧就煮住，然後咧就大概等一個時間之後，佢就會同你講，你而家個面咧係食得噶啦，係啦，咁啊食得噶啦，跟住你就會一路咧熱住嗰個面咧，就一路可以食嘅。咁你中意加蛋又得，你中意加芝士又得咁樣。咁你當你喺嗰個面喺嗰個機上面煮曬成個面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享受到佢呢個聲稱係最好食嘅方法，同你一齊泡呢個即食面。 因為你所有嘢都係好似 tailor made 咁樣， 冇錯啦。 執馬咁樣啊，我中意辣啲，我中意咩配料，咁都可以適隨轉變咯。 都幾得意呢一類型嘅鋪，但香港就未有啦。咁如果大家去旅行又中意即係即食面嘅文化嘅話咧，不妨試下上網搜尋一下。你想去的目的地会不会有这一类型的即食面的店铺，有的话都可以去试一试，不错不错。